何国家。普京话近期中东同北非局势出现难以预料嘅变化，地区冲突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有关各方需要意识到有共同责任，采取实际嘅行动，商讨稳定世界秩序嘅基本原则。普京认为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引发大战嘅因素，保持世界稳定。俄罗斯愿意同拥有相关意愿嘅所有伙伴加强合作。他强调俄罗斯不威胁任何国家，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4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24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跌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8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9.6升8毫，小米集团12.36升1毫，美团点评112.3跌1.8，盈富基金29.1升1.5，阿里巴巴219.4跌1.2，中芯国际14.6升2毫，长和74.9跌1毫，中国平安96.15升9.5，友邦保险87.4升7.5，九毛九10.48升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38，瑞士法郎8.059，澳元5.371，加元5.961，新西兰元5.158，欧元8.6692，每百日元对港元7.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48。日经平均指数报23937点，升21点。港金现价报14435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5.45美元，卖出1555.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啊，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非常挤塞，龙尾已经去到观景台啦。咁就系呈祥道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而家龙尾就已经去到观景台啦。咁赶时间嘅朋友咧，睇下可唔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啦，就唔好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因为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快线有意外挤塞，龙尾观景台。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咧快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车龙都系好长啊，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红梅谷呢一段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交通正常，咁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啦，由演艺学院呢一段就慢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排翻去维园。喺九龙方面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咧系慢车，龙尾就去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青山公路葵涌段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咧都系挤塞，龙尾去翻昌荣路。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黄天怡，一个好的歌手就是带着他的理念一直做好音乐。 我是普通话台的 Benny 叶宇波，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是不会当唱歌只是一份工，而是当唱歌是一份使命。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那我们去到工地的安全守则是， 那威士忌樽都要有樽盖盖好，去到工地当然要戴好安全帽。 但是如果真的有物料高空堕下，那怎么办？ 威士忌是酒来的嘛，当然第一时间走啦。 走去听着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他。 记住，高空堕物意外而生，指引跟足切勿操心。我是 Alan 布志伦。 show 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早晨，早晨， 早晨， 贵宾们，早晨啊 ，Chris 啊， 早晨啊，今朝有见到冇戴口罩嘅桂花，冇见到我拍到冇戴口罩。 哇，你戴唔戴罩？我哋啲唔想知喎、啊。见 到我拍到冇戴口罩，略嫌佢今日唔系几靓仔嘅桂花田。 系，仲有咧，今日咧呢、這个起身越嚟越挣扎啦，开始去到咧星期嘅尾声咧，就嚟起唔到身。 顶住啊，顶住啊， 梁彦忠， 好小事啫，其实 咩啊？ 翻工啫， 翻工我平时唔系呢啲时间翻工噶嘛。 你都有仲有 jet lag 咩？ 系啊，成生人都掉 jet lag 紧。 我自己 jet lag 仲未 lag 完啊， 未啊， 哇！你好耐冇 lag 噶咯，已经 好渣而家真系。 阿片就好抵嘅，去一个旅行咧，无论去两个礼拜定三个礼拜咧，佢仲可以有个事后回味咧，可以令佢回味成两个礼拜咁 受到依家未完咯。 系咯，仲可以有住一种英伦嘅时间咧。 好嘅， 你真系好啦，真系好抵嘅，真系。 我几唔够瞓啊，真系阴公猪啊！ 会唔会未解决咩？ 系咯，到时到后你会唔会望出窗外咧，就会觉得啊，好似 London Eye 啊，而家呢度。 今日今日咁大雾 啊， 系咯，哇，好开心真系。系我今日就脱咗个口罩啫。 系咯，点解咧？其实仲喺度噶嗰粒。 系啊，仲同埋流紧血啊，阴公。 你趁佢最澎湃嘅时候就唔戴口罩。 唔系啊，因为佢掩住个口罩头先咧，都俾阿彭爷都望住话。哇！你咁样血染的风采唔得掂喎，咁样 哦系啊，因为你爆到黐住个口罩， 啊、 其实系咪应该贴下佢咧？ 或者我唔知攞咩贴啊，真系 咁样胶布定咩嗰啲咁样咧？ 咩啊？有系有啲嘢贴住嘅， 系咩？ 你有冇研究过点解会咁样烂嘴？ 唇疮咯， 哦系啊， 唇疮啫嘛。 你都系冇睇医生，依然攞你屋企嗰个药柜，跟住就攞啲药嚟搽。 诶、哎，我琴日咧即系十不相瞒啦，除咗喺度咧可以公开呼吁啲同路人咧，如果你有医唇疮嘅好方法咧，不妨喺面书度留言之外咧，咪大家互相帮助啫嘛。可能仲有听紧收音机喺牛头角嗰个都唇疮紧噶。系咪？佢如果听到 嘅， 佢都帮紧手噶嘛。可能尖沙咀阿 Susie 又想知咧，但我琴日咧就即系做咗啲谂住揾药嘅地方咧， 咁 咩叫諗住揾藥嘅地方？ 諗住神秘，諗住去啲地方去揾藥。咁因為咧， 扮外國人將啲嘢調出嚟。 我都有 jet lag 啊，真係好耐冇試過咁樣。 台北嗰邊有啲 係啊，因為嗰陣時咧就係我老婆喺台灣咧，佢有兩聲咳咧，咁就咧問我 friend 咧攞咗啲藥嚟食。咁佢啲藥咧仲要係即係。嗰啲日本藥咧，直情係日文曬嗰種包裝咧，佢話好見效， 一見到啲日文覺得好見效。 佢而家唔知咧，真係見效。 咪見到日文已經係好咗一半啦，係 咯， 搞掂， 搞掂 啊！ 咁咧喺台灣咧已經有嗰啲屈臣氏咧都揾過啦，但係都係得台版嘅，就冇日版啦。咁大家就話，不如咧我哋翻香港咧，喺香港嗰幾間而家開咗嗰兩間日本嘅嗰啲即係。大消費店啊，就咁去嗰度好激嗰度咧，去度揾下啊嘛。咁我琴日咁啱我就喺尖沙咀有活動咧，我就咦可以去睇一睇尖沙咀嗰間即係好激嗰間 咧。 結果咧我就發覺 失敗而回啦。 唔係真係咧，可能日本嘅好嘢咧，佢都係唔會全部出口俾。 哦，揾唔到。 真係冇喎，細好多喎、 哦。我以為你話係即係冇佢嘅日本版，有另外一個版。 冇啊，譬如咧， 揾都揾唔到。 譬如你哋都有去過日本嗰個好激嗰笪地方噶嘛？ 有。 佢個藥櫃咧好大噶嘛？ 那個、 即係賣 藥 嘅 櫃喎，佢直頭係一個 session 全部。 冇錯，即係應該係藥區啊，藥區好大噶嘛。但我哋嚟到香港咧，即係因為我特留意啲藥咧，嗰啲生果我冇睇嘅，我望住真係得藥櫃啫。 系、哦、啊，比 较 少，系啊，比较少 噶，少好多喎。 地方有限咯，可能。 系啦，地方有限，同埋我真系怀疑咧，系咪佢哋成日都系日本啲好嘢系唔会 流 出去噶嘛？ 是啊、 即使已经用佢嘅品牌摆落嚟呢度卖咧，我怀疑都仲系。 咩啊？我 留有一手噶佢。 我即系拿住喺香港喺日本买过嗰樽，跟住咧翻嚟香港有嘅，去香港有得买嘅，但系嗰个包装已经唔同咗噶啦。 哦，系噶， 出 口版咁样， 出口版啊，可能真有啲唔同。 香港间铺都细啲咧。即系空间有限，佢摆唔晒咁多嘢咧。 诶，唔系佢咪取舍啫，可能系 将啲好嘢就 真系啊， 少啲卖寿司，咪多啲卖翻药咁样。 系啊， 总之我要买药。 系啊，其实老老实实啦，香港人中意买药咧，好似多过中意买其他嘢噶。 好似系你嘅啫。 好多人去到外日本都买噶， 日本真系噶，药妆咧一定要买噶。我嗰次咧同阿爸阿妈系坐游轮咧，系去冲绳，跟住去一日啫嘛，来回。 咁算唔算炫耀啊？ 都唔做， 唔算啊。 坐嗰个位嗰度啲人系咪都炫耀噶？ 系啊，我下次我又坐呢个。 系啊， 好，我搭火车去罗湖，我搭头等啫嘛。 唔系啊，但我见到前面咧咁排队上翻船嘅时候咧，前面咧攞住三大袋， 系 好似去咗超市买嘢咁，入边全部都系药妆嘅嘢。 系， 你觉得去咗冲绳去日本就净系为咗买呢啲嘢嘅啫？ 系，可能都真系有啲嘅个目的系咁样，不过想谂下，唔好再坐飞机，可能用其他方法去。 但都 係 做 翻 同一樣嘢， 係啊，即係可能藥咧，我最後懷疑個原因係咁樣嘅。譬如你話咧，日本冇其他名物咩？譬如咩？你話啊，食嗰啲咩壽司啊，或者嗰啲糖果餅乾嗰啲咧，又真係好多地方都有啊嘛。但係唯獨藥店呢啲嘢咧，即係佢嗰個藥品咧，佢未必會出口咁多去其他地方啦。 你諗下，佢嗰啲藥可以即係叫做嚇。变为手信嘅 系啦，真系好奇怪噶，送药俾人系冇问题噶， 啲人仲要觉得哎呀真 系 好窝心 啊， 你关心我健康 啊， 系啊，我唔系琴日谂住去嗰度咧，会唔会有日版嗰啲唔同嘅口腔啊、飞脂啊诸如此类嗰啲 咧？就香港呢边咧，我 好少啊， 我未去荃湾嗰间，咁啊喺尖沙咀嗰间，我个见到咧都好多超市，即系譬如普通日本百货公司 都 有 嘅，系啊， 所以佢都唔系太有特别， 就有啲失望啦， 即系有啲几乎好多嘢都类近咯，所以即系。佢唔會啊！真係標到明，真係嚟自日本嘅貨品。我唔 同埋咧，同埋仲有樣好得意咧，咩叫水土不服咧？即係真係你喺日本嗰間咧，同埋香港咧，受住當地法例嘅規限咧，又有唔同嘅喎。咁我琴日咧揾完藥店見到冇之後咧，咁我就梗係慕名而來，就梗係要去觀察一下。究竟香港版嘅好激嗰度嗰个成人区又有咩睇噶啦？ 哦，你终于可以进入到， 我终于可以入去睇下啦咁样。 你知唔知有成人区噶？ 我知， 太失望，太失望啦！ 又争天共地， 细到一个地步咧， 咩窄 先？首先又细啦，又窄啦，由边度细咧？ 我唔知啊，唔知你讲嘅形容咁，可能 啲 货 柜好细啦， 你睇到啲嘢细 系啦，同埋咧嗱，最大分别系咩咧？我咪话法例有唔同嘅，喺日本咧嗰个产品即系。當然都係嗰啲產品啦，無遮無掩，係啦，即係 你 見到佢係兩隻眼就兩隻眼，佢有 三隻眼就三隻眼，總之睇到嘅。 Oh, okay. 香港呢 哦，全部包膠袋啊！ 真係啊，佢全部咧個盒有幾大咧？佢嗰個警告標語就有幾大？警告，唔知咩十八歲嗰啲唔準咧。 好忙咯，入去全個櫃都 係 警告。 係啊，你我心諗咧，如果你係有心想幫襯嘅話咧。你冇一个包装知道自己买紧咩？哇！呢盒咩嚟嘅咧？系咪染发嘅？唔系你见到只眼咯，真系见到只眼咯，系啦。但系你可能你想拣啊，呢个系我嚟洗头嘅，呢个我嚟护发嘅。但系你分唔到啊！我见到有人咧，直情搣开咗嗰个警告字句咧， 或者 知道 入边系 乜，先至想知道喂大佬买咩咧。跟住我就发觉，即系我哋个文风好唔同咯。 冇文字咩？ 日文嚟噶， 唔系即系佢冇翻中文写，唔系我意思啦。 个价钱牌 嗰度写住呢个系，只乃 冇好似冇咁写噶，好似 冇 噶，好似冇咁写噶，好搞笑噶。所以我见到嘅时候我就 sample 都冇噶 sample 系啊，即系话佢有个 sample， 你想点样？ 你想点样 sample 咧？ 咁有个板喺度， 好开放噶，真系。 唔系啊，嗱，我意思系话咩啊？咁有好多 即系大家排队咁样，阿姑你用完未啊？ 诶， 到我啦，到我用啦，到我用啦。 sample 即系可能有啲咩 cream 啊，嗰啲摆喺你擦喺个手背啫。唔系咁咧，我想 咁喺嗰个成人区有咩地方 你 sample 你试用咧？ 嗱，对唔住咧，即系十不相瞒，我系冇行过。 咁你想象到噶嘛？ 知有啲咩卖咧？咁我即系话 好齐心啊 ，Chris， 我哋呢下真系， 我真系想知点试啫，我真心好奇。 我头先直情听到啊，我耳朵怀孕啊，佢同我讲喺个成人区有冇 sample 可以试下 我冇话我嚟试嗰个。sample 系俾你睇嘅啫， 睇又唔系 sample 咯，即系话俾你听嗰个 系有嘅，有嘅。其实我哋讲翻公道啲，系有 sample 嘅。 咁咪咯， 系啦， 真 有噶，佢唔系俾你试用， 即 系佢 系 试冻 样啊， 佢系试冻。哦，嗰阵时都讲过咧，佢其中有一款即系系啦，好开心嘅玩具咧，佢会有一个透明玻璃箱咧入咗落去嘅。咁咧，你如果想测试下佢嘅活动范围咧，你揿个掣咧，佢就会 发俾你睇噶啦， 佢就会展示。俾你睇，我好內斂嘅 呢件事， 係啦，好內斂嘅，係啦。 你有冇撳人嘅掣啊？ 香港冇啊，好似我琴日印象中佢冇呢個展示櫃啊。但我琴日發現咗一樣新嘢，真係好刺激噶。佢咧成個櫃咧， 明明真係好激噶啦。 係啊，成個櫃咧清空曬，唯獨咧就得翻一支咧發 jam 喺度。即系我哋平 发 jam 啊，即系嗰啲茶发泥嗰啲咧， 即系攞嚟 gel 头嚟 ，gel 头嗰啲。跟住我望住我唔搞错啊， 唔系 jam 系 gel 咯， 佢系 jam 啊，佢有两种好多嘅，有 gel 又有 jam 咧，总之系细细个嗰只咧。 我真系唔知有咩分别。 系啊，你个头唔 gel 嘅你就系 有泥有 gel， 最多有喷嗰啲，我唔知。 你冇见过有 hair jam 真系有噶？ 咁同 gel 有乜分别啊？ 佢 gel 就系液体嗰啲咁样咯。 jam 会睇 咩啊？ 唔系遮， 总之发泥啦， 遮你啲嘅， 系啊， 遮就结啲嘅， 结啲噶，系啦。哎，呢个妈妈啱啊，有常识。咁我见到，点解会有人咧劈咗一盎咧细细啫，好似人哋嗰啲咩 gasly 嗰啲咁样咧劈咗喺度咧？哇，咁冇手尾噶，劈咗喺成人区嗰度咯。哇，咁冇手尾啊，咁样。跟住望真啲， 你咪攞 只 立 头 啊嘛？ 唔系喎，望真啲唔系喎。哇！点解个样咁样嘅？咁仲有咧， 个样 系 点样咧？ 咪就一啱啦。但我见到佢后面咧有日文字喎。佢日文字冇理由同 gel 头有关噶。咁跟住我就攞个手机咧，你知唔知有个功能咧系用智慧，即系你影咗个图片咧，佢直接就可以 search 到咧佢嗰啲资料啊嘛。我一影就发觉。原来系咁样 哦，原来常用工具嚟嘅。 原来常用工具保养好 哦， 明明啊， 翻到屋企就乐趣高，系啦，哇，咁嘅造型都有嘅。然后你再结合翻呢个成个架咧卖晒，得翻一啱，你就明白到啦。香港人真系好保守，即系咧好唔似嗰个常用工具嘅包装咧，就卖清晒，因为就算到 cashier 度都唔尴尬。佢真係似 Angel， 反觀呢其他嗰啲，即係總之你望到已經聯想到係嗰啲常用工具嘅呢，就全部呢就即係貨源充足，因為大家都唔好意思即係攞去賣咁樣呢。 喂呀，但其實嗰個包裝已經係貼晒嘢㗎嘛，點會唔 睇唔到㗎？睇唔到㗎。 咁咪就係咪就 係。唔係。你貼曬嘢啫， 咁咪拎住個貼曬嘢嘅過去啲人， 唔係咯， 警告咁樣，全部男都係十八歲以上， 你唔會買，你唔會買颶風提子，佢會貼曬上去。 警告， 係啦，所以我琴日發現啊，原來即係兩地民情真係好唔同㗎。 當然啦，咁日本係有 AV 界嘅，係 啊， 巨業嚟㗎嘛。 但我哋呢邊都有 sample 界啊，我哋會記住呢件事 啫。我哋會望下係咩嚟嘅啫。 要唔要帶你去觀察下？ 我會行市係走去觀摩下，其實我仲未去香港嗰個。 同埋你最紧要个头乱啲 咩啊？ 咁你就一路买咧，就话啊买啲发 jam 先，系啦， 攞啲嚟试下先。 系啦，如果捉到咗，哎呀，我唔觉意买错咗。 咁啊，唔系嗰样嘢咩？ 生肖竟重视我，去问我此刻有那些未及别人，脸上从来没有眼泪因，可否知道我也有不开心，等这日再等来到这黄昏，只想世间从今起没凝神，让我共你这般靠近，在这夜永是情人，徘徊是问号却不愿问，害怕有疑问变成真，怕你在沉闷里偷与别人热吻，仍强调我对你尚有着那十足的信心，谁明白女人天生口不对心，谁人还在说知心可以至今，人容易伤心很需要怜悯，祈求被爱要说又不敢，谁明白女人天生口不对心，原来全为了讨好心里现有情人，而无论身体拥得如何近，只想能心是近，心底仍然没法接受你手牵我眼睛又望别人，却再回头想要去问我怎么此际看似有不开心，心中苦痛还是对你容忍，即使你仍还想亲近别人，是我愿意说不要紧，又与你消共前行，徘徊是问号却不愿问，害怕有疑问变成真，怕你在沉闷里偷与别人热吻，仍强调我对你尚有着那十足的信心，谁明白女人天生口不对心，谁人还在说痴心可以至今，人容易伤心很需要怜悯，祈求被爱要说又不敢，谁明白女人天生口不对心，原来全为了讨好心里现有情人，而无论身体拥得如何近，只想两心是近， 我哋嘅学生情人啊 ，Chris 嗰阵时应该仲未出世， 系唔系好中意唱歌添啊？ 系啊， 我认识佢已经唔系唱歌。 系啊，刘小慧啊，口不对心啊，真系。 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4%。听日节目《风骚快活人》啊，早早咧依然放假，下个星期一翻工。 系啊，嗱，头先咧，我就睇到个新闻咧，我觉得可以摆喺咧，即系。我以后嗰个风之卜嗰个环节咧，真系可以作为呢个挑战。 犀利啊！你头先都话， 系我都好犀利啊！ 即系而家啲人嘅智慧咧，吓， 佢又唔系智慧，即系记忆力好强嘅。 记忆啦，记忆咯。 系啊，但系头先阿 Chris 佢话，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到。 系咯，我觉得即系你讲咗系咩先？ 好啊，佢系一个 我评论， 跟住我话其实就记嗰啲 sample 咧，记得好犀利。佢话今日咧有个英国嘅14岁嘅僆仔啊。咁咧佢就創咗個咧，咁都已經係健力士紀錄嚟嘅喎，係咩咧？就係話佢可能 咩叫咁啊？佢真 係咁你都覺得唔勁啦，即係 唔係？但我唔知道呢個已經係一個健力士紀錄啊嘛！ 即係佢意思話咁都可以做一個紀錄 啊？佢就係話咧，佢可以咧連續記低咧129本書。 咁你话记到好容易啫，单凭开头嘅第一句，系即系你一同佢讲话咧， 系 啦， 跟 住佢好耐好耐以前有一个木，佢已经知道系讲紧彼得与狼咁样，哇！即系佢已经可以记到连续记到咧129本。咁咩叫连续咧？即系话佢每一个答案咧都唔可以错嘅。譬如如果佢同你讲咗第一句就话嗱，从前有只小猪，三只小猪，咁咧好第二本啦，有个灰姑，跟住佢话灰姑娘错咗啦，其实系白雪公主咧，佢已经冇咗噶咯， 佢 系要连续。 真系， 系 啦， 而佢对上一个纪录保持者咧，系一个印度嘅男仔咧，只系记到30几本书啫。 但系讲紧好耐啦，呢个 应该系啦，但佢竟然可以记到120。 去破啫，30几本书用乜嘢？ 唔系，同埋唔知有呢啲叫纪录嘅嘢。 系啊，你觉得你有冇信心啊？ 我觉得听完之后咧，呢个八 A 状元咧喺度话啦，嘿，我记到100本啦，而家。 嗱，你话依家我突击考你，即刻讲啲第一句你要估嘅，咁样咁就话我冇准备过嘅，仲劲啫。我又得翻去温书噶，有 syllabus 噶，有呢一个范围，我依家有咁多咁多本书啦。 世界名著咯， 系啦， 世界名著 啦，系啦系啦。咁啊，你净系记第一句咁样，我觉得唔系好难啫。 我哋试唔试下？哎呀，佢个礼拜唔翻咯， 系啊， 你俾 系 连几日咁样， 我听日同你挑战啦。 同埋如果你话断咗嘅就唔计嘅，我咁咪再继续咯。 咩再继续 揾嗰个健力士纪录专员喺隔篱睇住，咪再我由头计过，咁总可以计到去一个大个30嘅数噶。 不过我觉得佢如果寄予呢个啫，我嚟抛书包就一流啊。第一句已经可以抛抛你，我哋不如试下挑战咯。 Chris 可以， 好，我翻嚟练练， 我哋练一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日本确诊首个新型肺炎患者，厚生劳动省表示，患者系住喺神奈川县嘅一个30几岁中国籍男子。佢今个月6号从武汉返回日本，10号住院，检查证实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寻日已经康复出院。厚生劳动省话，患者在武汉期间并没有靠近出现多个患者的海鲜市场，估计他可能在当地曾经与患者深入接触。另外，日本政府宣布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立情报联络室，负责协调防疫工作。中美两国在华盛顿正式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出席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双方合力纠正过去的错误，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非常好的朋友，自己将会在不久将来到访中国。特朗普提到中国已经承诺采取行动打击盗版，又说有信心美国农民能够满足中国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仪式上读出习近平的信件，习近平在信中说，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的正常贸易和投资活动，又指协议说明了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透过对话磋商，找到办法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问题。另外，刘鹤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必将越开越大，中国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到中国投资，亦愿意不断扩大来自各国的优质产品进口到中国。九龙塘有一成商场早前受到破坏，关闭两个月之后今日早上重开。现场所见，商场大门和九龙塘港铁站通往商场的通道都重新开放使用，有职员在场协助。部分玻璃幕墙仍以白色围板围封，商场内被掟烂的玻璃围栏改装白色铁栏，溜冰场未能够重开，通往城市大学的部分楼层扶手电梯暂时停用，有扶手电梯和指示牌以帆布覆盖。去年11月有人闯入又一城破坏商场设施，又在食肆内纵火，商场大堂的大型圣诞树亦都焚毁。政府将会试行为轮候公屋超过3年的住户提供现金津贴。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成员赖建国表示欢迎，但关注是不是可以改为支付租住单位和公屋租金之间的差价。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关爱基金早前的生活津贴相当于租津，调查发现领取那笔津贴的住户没有被额外加租，相信租金津贴也都不一定导致加租。 香港业主会会长谢庆云亦都话，无良业主可能因为租金津贴而加租，但唔能够用一小撮人嚟代表整体。有听众支持设立租务管制，认为能够确保提供租金津贴嘅公帑落到住户手中，亦都有人质疑劏房租务管制系咪将违法嘅建筑物合法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73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3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2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96，瑞士法郎0.965，澳元0.691，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3。人民幣6.883，英磅對美元1.305，歐元對美元1.115。日經平均指數報23960點，升44點。港金現價報14435蚊，升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56.69美元，賣出1557.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啦，去荃湾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比较挤塞，咁亦都影响到健全街出翻去青山公路啊，龙尾排到去大窝口度噶，咁重复多次啦，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咁亦都影响到健全街去翻青山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窝口度。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对出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仍然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泽安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狮隧出九龙近住红梅谷路一带都是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定富街。另外大埔道的石硖尾段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咦，唔好逼啦！ 哎呀，睇住啊！ 爷，你褪过啲啦！ 唔好意思， 哎呀，雷啊，俾你踩死啦！哎呀， 哎呀， 哎呀！ 身处地球上其中一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过日常生活都是壮举啊！电视节目《出奇之旅》最后一集走访菲律宾马尼拉贫民窟，看看当地人在恶劣住宿环境底下点解仲笑得出。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 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醒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咁我哋去到工地嘅安全守则系， 咁威士忌樽都要有樽盖冚好啦。去到工地，梗系要戴好安全帽啦。 但系如果真系有物料高空堕下，咁点算？ 威士忌系酒嚟噶嘛，梗系第一时间走啦。 走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嘉宾有佢。 记住，高空堕物意外而生。指引跟足，切勿操心。我是 Alan 鲍志伦。 风骚快活人今天有昨日闯了很激的地方，见到新嘢，心思思有件事买支法例，嚼完先知的曾志豪。 仲有头先咧，豪仔一路讲话嗰样嘢系乜嘢，我都其实仲未估到，唔系到咪后，我依家先知，非常之 纯真啊！ 嘅Chris 梁彦忠， 哎呀，仲有啊，今日咧系啊，听完两位拍档讲完之后，其实我更加都唔知系乜嘢。其实早几日佢哋讲过，我都系唔知咩嚟嘅。 攞个 sample 试试先啦，真系。 啊，但系唔知点解咧，全线买晒。啊，唔知我拍档有冇攞埋嗰个 sample 翻屋企咧？我系桂花田啊。风头火势系啊，佢嗰粒疮唔知点解都翻嚟几日噶啦，咁啊佢都仲未好翻，莫非呢几日你都系唔够瞓，都系挨夜，都系食宵夜，都系食好多炸嘢，定系嗱？其实自己有自己自知之明啦，明知自己唔炸得唔挨得嘅时候，就唔好咁样作战自己啦嘛，系咪？要爱惜自己，珍惜。这个啊，珍惜生命，我想话系 珍惜香港这个家， 系啦，珍惜下自己，珍惜下自己嘅靓仔样，唔好搞到自己咁样，知唔知道啊？曾志豪， 我会尽力噶啦。是啊，我都唔知可以点尽力好啦。唉，啲药膏查嚟查去都查唔好嘅。喂，真係喎，我哋究竟听众有冇咩偏方呢？会唔会攞嗰啲唔知咩天山神水可以查完之后好返嘅呢？不妨喺面书度话俾大家听，我哋即係互相参考下，睇下区区会唔会都有医唔同纯仓嘅方法。不过我知嘅，可能呢讲少啲衰嘢，做少啲口业，咁可能就得㗎啦。係啊，呢啲系呢传统智慧呢阿妈教㗎。以后呢，如果我哋呢嗰啲咩社会常识嗰啲科呢，可能要画呢画一个呢，即係警察呢有啲咩配备呢，我諗就唔可以淨係画有手枪啦，同埋画警棍咁简单啦。因为呢而家可能又会有新嘅研究喎，就话会配电枪。呢样呢真係睇荷里活片呢係睇好多㗎。你有冇发现呢，喺荷里活片里面呢，佢哋嗰啲警察呢就会用呢个电枪呢，就会有唔同嘅攻击啦。我记得第一次喺大银幕睇嘅时候呢，我以为係搞笑片嚟㗎。即係嗰套当然都係搞笑片啦，因为有奔斯的喇嘅。但係点解我会觉得佢係即係一个好笑嘅场合呢？因为佢就话嗰个奔斯的喇呢就俾人哋即係入咗警局之后呢，就警察就要制服佢。咁但係呢佢唔係掹枪棒棒棒喎。佢掹咗一支即係槍狀嘅物體咧，跟住肥咗兩條咧，即係電線出嚟，然後嗰兩條電線咧就連住兩粒咧，好似唔知一個膠狀嘅東西咧，就黐住咗落嗰個即係疑犯身上啊，咁就係嗰個演員啦嚇。然後咧就咁咧，佢就會成個跌低咗噶啦。咁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嗱你唔好怪我啊，我真係會覺得咩嚟㗎？即係你而家咪玩緊我哋80年代嗰啲港產電影咩？即係噴個彈弓拳頭出嚟咧，就打中人咁樣。咁我就一路都以为呢啲所谓嘅电枪呢飞两条电线出嚟呢应该係假嘅咁样。喔，咁而家呢睇返呢几日啲人介绍话諗住引入电枪呢，先知道原来呢係真係有呢一种嘅型号㗎喎。就係呢会射一个飞镖出嚟呢，好犀利㗎。佢话呢最大射程呢可以去到7米。那个原理呢就用压缩空气发射两根连住导线嘅飞镖呢勾落对方嘅身上。一勾中之后呢就会释出电荷， 肌肉就会收缩㗎啦。咁然后另一种呢就係、是、好似呢我哋平时都见得多嗰啲防狼嗰啲咁样呢，好似一个酥跑咁样㗎，你见过啦。跟住一夜就电落你个格拉底呀，或者电落你唔知边度呢，你就会成个挛低咗㗎啦。嗱，睇电影嘅时候呢，无论係飞条电线出嚟定係好似酥跑嗰种呢，你都会觉得话冇乜嘢啫，因为嗰时挛低咗嘛。甚至乎你睇电影呢，佢挛好多次呢都係会爬返起身咁样㗎。咁但係究竟真实嘅情况系点样嘅呢？今日呢都有几多唔同嘅报章呢话俾你听，究竟呢啲电枪呢原来喺外国呢造成一啲点样嘅影响㗎。咁譬如话呢，国际特赦组织嘅数据就显示呢，喺2001至到2012年期间呢，美国有至少500人啊，有500人因为逮捕或者拘留嘅时候呢俾电击呢而死亡嘅。咁英国呢喺2003年开始呢亦都有最少18人呢係俾电枪击中之后死亡嘅。华盛顿邮报呢亦都喺2015年做咗个专题呢，佢话美国当年啊至少有48个人即係一年里面係因为俾电枪呢直接或者间接死亡。咁咩叫直接呢？就係、是、譬如话你本身有血压啊、心脏病啊，咁你用电呢电流一通过呢就会导致佢死啦。甚至乎试过有个孕妇呢被电枪击中之后呢就流产嘅。咁咩叫间接死亡呢？哇，呢、這个真係好无辜㗎。佢话原来有啲人呢被电枪电中之后呢佢会即时失去咗知觉呢，佢砰一声呢搭咗落路边呢，可能嗰啲水泥石等嗰度呢，后脑一挨落去呢就死咗啦。咁佢话呢啲情况呢都系几容易会发生嘅，而甚至乎咧喺好多外国嘅案例里边咧，佢哋会咧特别针对就系话，喂，如果你系有精神病啊、心脏病啊、孕妇啊、年轻人啊或者老年人咧，系特别容易致死噶，就会建议啲警员咧尽量避免咧向呢一啲人咧就使用嘅。嗱，咁你讲咗咁多，其实代表咩咧？即系代表咧，你真系唔好成日俾咧非致命武器咧呢几个字咧呃到你，又或者唔好咁轻易咧就会觉得咧嗰样嘢叫做安全。因为而家咧好得意嘅，你觉得只要佢个产品咧声称嗰样叫做非致命嘅武器咧，你就会觉得哦咁即系冇嘢啦，即系好过用枪啦咁样。嗱，呢个系一个逻辑问题嚟噶，好过用枪代唔代表佢系好安全咧？同埋当你下下用枪嚟做标准嘅时候咧，又会唔会太过危险呢？因为你而家就好似讲紧就话，喂，我都唔系攞枪嚟射你，我攞第二啲啫。但系枪系最高级噶嘛，即系死人噶嘛。如果攞呢个下下嚟做比较嘅话，容唔容易有一个即系最好嘅结果呢？嗱，当然啦，佢而家只系提议啫。你可能话我要保护警察嘅生命安全噶，不过喺保护之前咧，我觉得啊，真系所有人你都首先要了解一下，究竟呢一支电枪佢系咪真系你自己认知嘅？系咪好似荷里活电影咁样喜剧嚟噶？电完之后会爬翻起身嘅，定系真系非致命？定系原来听完啲数字之后咧，你都会发觉，喂，唔对路，可能系好危险噶。我哋都要了解一下，究竟我哋谂住配备一样点样嘅武器先得噶。风头火势，我讲完呢个资讯俾阿 Chris 听之后，我都有啲担心，佢会唔会因间放工就直接走咗去好激嗰啲地方度嘅咧？佢听日仲要翻多一日噶。如果佢挂住沉迷试用呢啲唔同嘅产品，观看佢哋嘅商品说明条例嘅话，佢会唔会听日冇精神翻工咧 ？Chris 啊，仲有一日咋？你挨一挨佢，唔好买住，买咗都唔好带翻屋企住，带翻嚟都唔好用住，借俾我先啦。我哋有梁彦忠。 作为一个专业嘅旅游节目主持人，成日去晒各地唔同嘅地方，试验下唔同地方嘅文化、本土文化，去试验下每个地方嘅特产，我觉得系我嘅一个使命同埋本分嚟嘅，所以我系会尽力做好我呢一份工。我唔介意我自己比较劳累，听日我都会准时翻工嘅，同埋 咁听我哋会检查你个头罩得好唔好？ 哦，好啊，好啊，好啊。冇错，听日我系会准时翻工嘅。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嘅，呢个大家近呢几年都成日听啦。尤其是大家记得近年咪有山竹嘅呢一个好劲嘅台风啦，完咗之后咧，哇，啲路又塞晒啊，啲车又唔开啊，跟住排队搭架巴士都可能排个几两个钟都出唔到去你个区啊，咁样。都依然要堅持翻工，甚至咧近排聽聞有人咧係話，我自己咧就住呢一個嘅北邊嘅地方嘅，咁然之後咧要翻工翻去呢個港島區嘅時候咧，有時呢啲路塞咗咧，仲要搭翻車翻翻去廣州，再搭高鐵落翻去呢一個尖沙咀翻工添。香港人咧真係好似 血液入面咧係留住一個翻工嘅呢個基因咧係搣唔走咁樣嘅。咁唔知道大家聽到呢一單新聞之後咧，又有啲乜嘢感覺咧？嗱，中國咧有幾個好大嘅呢個互聯網嘅影片嘅呢個平台，咁其中一個咧搜狐咧。就啱啱宣布咗2020年就会推出一个全新嘅考勤新规，要求员工咧必须喺早上九点半之前就要翻工，如果迟到一次就要罚500蚊人民币，然之后咧仲唔系净系罚一次嘅，你可以一路罚落去嘅，奖金咧佢有个最高嘅罚额咧可以有过1000蚊嘅咁样。咁大家咧见到呢件事之后咧，即系觉得哇，点解咁严厉嘅咧？明明咧喺唔同嘅地方。讲紧我哋嘅工时咧，应该越嚟越弹性嘅，尤其是依家咧，我哋科技越嚟越发达啦。有时咧，即系就算我哋香港如果翻唔到工嘅话，好多人都可以系 home office 噶嘛，在家工作噶嘛。只要咧你有部电脑喺手啦，然之后咧就可以继续打电话啊，继续做嘢啊 ，send email 啊，咁样都依然系 OK 嘅。咁咧，甚至好多老板咧都会奉信咧，其实咧唔使话你个人得喺度嘅，你得喺度，咁你个人喺度，你个躯壳喺度，你个灵魂。是未必在这里的嘛，大家打工仔尤其是如果现在听着收音机的都可能会有这个感觉，你个人坐在办公室不代表你真的在办公的嘛，那你夹硬逼了你九点半前回到工位了不用罚钱，那有没有意思呢这样。但是呢这个老细呢他是觉得自己非常之正确同埋有非常之多嘅解释的，他说呢其实呢19年之后呢我们的管理文化呢会变得更加严格。啊，其实呢是还可以再严格一点的，现在其实都未够严格的，这个是小事牛刀的，我们的这个理念呢是认真工作是每一个人的本分，将工作做好是非常重要的，就最重要的这一句，这个真是金句，市场剥削资本家，资本家就得剥削员工。哦，即是因为个市场呢对于这个资本家呢就造成一个太恶劣的环境，他们竞争太大了，资本家就哎呀没计了，唯有剥削自己员工啦，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原因。他还有不得止，在今年呢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搜狐呢他入面自己有些内部的一些刊物啦，这样他就写了很多更加多的建议，这一句都很厉害，在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已经开始思考当天的工作，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依然热烈讨论工作，这个呢就是大家有义务做的，觉得大家应该呢由一见到神光一出来那一刻呢，不是神光第一线，你立即就是想，哦，今天的工作应该要做些什么，怎样怎样想到太阳落山为止。你想想如果夏天的时候这个太阳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一日十几个钟，你真的最好呢每日十几个钟都不停想着工作，这样是最好啦，这样。哇，这个我真的听到真的觉得都很辛苦，好像人生呢就是为了翻工咁。我第一时间想，喂，你给多少人工先，是不是你的人工真的可以将我的生命的超过一半的时间都买了先。同埋你留意过这个是一个影片的平台的一个工作来的。即是你说我们做电台主持的，那就啱啦，真的要准时。没理由我们的节目十点开始，我十点三先回到的嘛，那当个三个字大家 dead air 咩，是不是不啱的嘛。但他现在做网媒应该理论上比较弹性一点，甚至可能需要一些创作空间啊，有时要见客啊成啊，这样都要这么硬性规定你九点半前就要回到去，如果不是呢就要罚钱。那就似乎真的好像有些非常之这个手揸到好紧呢个感觉。我哋睇翻咧，佢最尾仲有一段资料都几得意嘅。啊，佢嘅年度收入咧，上年嘅收入咧就4.8亿嘅呢个美元，就增长咗嘅。不过咧再计咧，其实仲系蚀紧钱嘅，就系蚀紧呢个5300万美元。咁佢系希望咧，嚟紧咧呢个网络嘅再发展啦，同埋佢呢个更加收紧咗嘅呢个迟到嘅政策咧，可能可以令到呢个公司赚嘅钱系更加多嘅。咁啊，真系睇下啦。因为外国有好多嘅呢一个例证咧，都证明咗就系话啊，我哋本来咧五天工作周嘅，依家成四日半添。星期五咧就可能翻半日嘅，即系三点几啲人开始就去happy hour 啊，去一齐消遣啊咁样。反而出嚟咧个效率会高啲，公司赚到嘅钱咧仲会多咗噶喎。不过咧我哋嘅祖国成日话噶嘛，我哋有呢个中国嘅模式，有自己一个国情嘅。咁可能咧喺内地的而且确系另一个情况嘅。咁啊，姑且睇下佢呢一个会唔会系另外一个可以推进到佢呢个收益嘅一个方法啦。我觉得咧，其实你一个人对工作有热诚。 自然就会自己做，自然就会想努力做好佢，自然就会自动自觉，唔好话天光啊，天黑都谂住第日要做啲乜，就唔使你当罚钱，逼佢一定要早起身，必定要准时嘅。不过咁，我早起身就唔系好在行，可能呢个我自己个人嘅一个偏一个偏心嘅思维。可能大家有啲人准时早到起身嘅，觉得呢样嘢又一个唔系咩大问题嚟嘅。风头火势啊！我发现咧，桂花田咧，佢嘅 jet lag 咧，同豪仔粒仓一样系共存亡嘅。我见到几日咧，都好似大家都冇消散过咁。每次佢一讲豪仔粒仓，然后佢都会记起自己嘅 jet lag 系仲未完嘅。到底几时先至可以有觉好瞓啊？桂花田， 咁我呢粒系经济仓啊，商务仓 啊，呢粒系头等仓 啊，系啊。是啊，我希望都可以快啲搞掂翻啦吓。OK， 多谢晒大家关心。好啦，仲有九日咧就到新年啦。早两日咧，银行咧就开始啊换新银纸，咁啊一早咧就真系见到好多公公婆婆咧，哎呀，冻冻地咁样，跟住咧食完个饮完个茶，跟住咧就去排队换银纸啊，即系打蛇饼噶，准备入利是。咁啊换完新银纸之后咧，啊接住落嚟咧就系行年宵啦。系啦，今年咧只系得湿货货铺可以行嘅啫，湿货年宵咁，大家可以去买下花啦，咁样买下吉仔咁。不过如果你屋企咧啊家有爱宠吓，系就我哋个环节都叫，我哋有个节目都叫家有爱宠啊。有宠物嘅话咧，尤其是系猫猫咧，就要多加留意，同埋咧记紧。有啲莲花系唔可以买翻屋企噶。咁啊，其实旧年咧都同大家分享过，不过可以咧真系温故知新，因为仲有啲新养嘅朋友噶嘛，系咪？嗱喺农历年间咧有一啲咧，莲花咧系会影响到猫猫噶，咁啊讲几个俾大家听啦。一水仙花，咁啊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咧放水仙花噶，系咪先？当佢盛放嘅时候咧，哇，又香又靓。但系原来水仙花咧对猫猫嚟讲咧，佢系毒性好强嘅。如果猫猫咧食咗吓，即系因为嗱，而家讲紧全部都系佢食咗嘅啫。咁佢食咗之后咧，会令到佢呕吐啦。腹泻啦、肚痛啦、食欲不振啦，严重系会影响佢个中枢神经啦，引致到个全身抽搐啦、心律不正噶。其实听落都好严重啊，系啊。第二就系百合花啦，啊，百合花我好中意嘅，实在太个清香啦。但系原来对猫猫嚟讲咧，仲系第一劇毒嚟嘅。佢话食少少咧，都可能会引致到佢中毒噶噃。第三就是年宵咧，成日都会见到啊，整得好靓嘅，一层一层塔形咁上去嘅，象征住大吉大利嘅富贵竹啊。对猫猫啊、猫咧同埋狗咧都系咧有危险嘅。佢话如果咧猫猫唔食咗咧，佢会出现异常嘅兴奋啦、抑郁啦、呕吐啦，啊呕吐时仲会带有血丝添噶吓。第四就是杜鹃花啦，嗱杜鹃花好靓系咪一盆盆，但系咧猫猫咧只要食咗佢几片叶嘅话咧，就会令到佢口腔出现严重的问题啦，呕吐啦，同埋吐泻嘅，咁啊，其他嗰啲咧症状都类近噶啦。咁当中包括有啲乜嘢咧，就有菊花啦、万年青、郁金香、芦荟、风信子同埋绣球花嘅，呢啲都系咧平时即系可能少买嘅，但系到新年嘅时候咧，哇，结得咁靓，不如买翻啲翻屋企摆下，等我屋企咧有啲气氛啦，咁样系啊。但系咧，其实咧呢啲花系会好影响到你啲宠物噶，嗱，所以咧做宠物主人咧都应该要知道嘅。但系刚刚养嘅朋友咧，可能咧未够即系资料搜集得咁多嘅时候咧，你记住啦，审慎地。在年宵市场湿货市场里面买的，我想唯独是我没看到吉仔是有事，那你买盆吉花回家应该对你的猫猫狗狗没问题吧。 你说你有点冻，轻轻的转身紧紧把我抱拥，我像浮沉在夜空，暖的感觉在流动，眼里爱意轻碰，一幅画面闪过脑海中，世上离合难自控，谁料我与你竟能遇中。 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长长路中，可找到你的爱共情，这样浓。 讨论第二阶段协议，如果中方想美方进一步降低对华关税，唯一途径就是同美方达成第二阶段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国情之问，在外交方面，他呼吁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致力保持全球稳定，又强调俄罗斯不会威胁任何国家。普京说，近期中东和北非局势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地区冲突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有关各方需要意识到有共同责任，采取实际的行动，商讨稳定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普京认为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引发大战的因素，保持世界稳定。俄罗斯愿意和拥有相关意愿的所有伙伴加强合作。他强调，俄罗斯不威胁任何国家，不会将自己意愿强加于人。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在华南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78点，升105点，总成交金额44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7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99.2，升4毫。小米集团12.16，跌1毫；盈富基金29.1，升1.5毫；阿里巴巴220.2，跌6毫；美团点评112.7，跌1.4；中国平安96.1，升9毫；中芯国际14.5，升1毫；友邦保险87.4，升7.5毫；九毛九10.14，跌1.8毫；长和74.7，跌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37，瑞士法郎8.059，澳元5.369，加元5.958，新西兰元5.156，欧元8.6677，每百元对港元7.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19。 日经平均指数报23,950点，升34点。港金现价报14,435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5.97美元，卖出1,556.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业村噶，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啦，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启祥道噶，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过咗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出翻去观塘道啦，就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启祥道。较早前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对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港岛坚拿道东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在轩尼斯道中线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坚拿道东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就蝴蝶谷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启福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上怡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音乐， 音乐， 音乐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李志刚，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有歌声，有风格，有歌艺。 我是一台的杜文蔚，一个好的歌手是令你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爱， 有水准，有霸气，但是又不令人讨厌， 对唱歌永远有团火。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佢系咪就到啦？ 未咁快啊！今年我哋第13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3号。 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我哋今年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17至19年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呢个奖项。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好啦，爆个天气先啦，阿 Chris。 好啊，依家咧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3%嘅。点解我觉得仲冻过之前嘅？ 我都觉得系啊， 但明明个数字上系仲暖咗 嘅，升咗嘅。但系阳光嘅嘢咧吓，即系佢唔系好强烈嘅时候咧，佢会入即系今天都阴阴地天嘅。 系啊，你点知我出门口嗰阵时可能又早啲啦，我揽埋镜。 系咪太虚啦？ 唔系唔系 唔 系， 系 咪 啊？太虚 OK 噶，我中意呢啲噶。 你唔系混 友 得？ 系 OK 噶，系啊系啊。我都话我越嚟越知道我啲嘉宾主持其实同我系 friend 嚟噶。 系， 无论系学儿啦，定系东东啦，定系你啦，全部都系好中意着好多衫噶。我终于唔感到孤寂啦。我长期以来净系受住黄耀祖同埋桂花田两个唔正常嘅身体嘅嘲笑，几乎唔着衫噶佢哋。 不过着得冇，着得冇比咁多啫。 又要 sample 又唔着衫，真系晒好啦。 唉，日光日白，咁快就咁样。 系啊， 下次 买个 俾你哋啊，我唔怕入去买嘅。我中意啲系咩嚟？ 咁啊，咁好啊！ 我想象到咧，如果佢入到去咧，咁究竟会点样咧？ 系啊， 即系佢就会发挥每事问嘅精神咧。 咩嚟噶？诶，我嚟。 唔系，佢自己问自己个 partner， 本来唔紧要噶。 你唔好 扮唔知。 我真系唔知。我惊佢问其他咧喺度观赏紧货品嗰啲顾客咧，喂咩嚟？咩嚟？咩嚟？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 有冇底啊？乜 买？本身已经心虚有啲惊噶啦，问埋之后即刻走啊！喂，卧底嚟问我。 佢咁样问埋，佢咁样问埋，可能反而大家有一种即系诶。自然嘅感覺， 真 係即係就變咗談論咧。可能話哦，咦太太你都有興趣啊？我話俾你聽 啊，我係顧客嘅話，我驚佢係咁樣即係氹我講我想買乜之後咧，就哦原來你真係嚟買呢啲嘅咁樣， 我 就 好正常嘅，冇嘢嘅，真係係我驚啲人同佢分享嗰啲即係係咯使用感想唔好啦， 咁 啊 唔好啦， 係啦。 我驚我講完之後，我話點用㗎咁樣。 喂，你会唔会拎出去揾售货员啊？嗱，你觉得你做唔做得出噶？因为正常你会噶嘛，譬如你普通超市啦，话个地拖咧仲有冇新噶咁啊？你会讲呢啲噶嘛？你会唔会拎住呢个嘢咧？ 成个地拖攞 出去 嘅。 唔系，咁你唔系点样形容嗰个货品咧？ 成个地拖咯， 可能得翻一件咧。 可能啲可能细旧啲嘅，即系譬如话可能拎住个水樽啊，呢个冇个新噶。 咁咪就 系 咯，咁你讲话头先你嗰个嘢都好细， 都系呢个 size， 都系呢个 size 噶。 跟住仲要问佢有冇唔系嗰个色噶？ 我信阿天做得出嘅， 系啊， 做得出， 交俾你， 交俾你啦。好 ，OK， 喂，嗱，咧喺日本咧，咁啊，即系好得意嘅，你见到嘢好多嘢啦。头先你都话有十八禁嗰啲嘢啦，咁啊，但系咧有啲嘢咧都得意嘅，佢会咧摊出嚟俾你睇嘅。咁啊，直情喺个譬如嗰啲公司名咧会摆晒出嚟嘅，即系喺个大厦。 公司名会摊晒出嚟， 即系公司名会即系整出嚟俾你睇到啊？呢间系咩公司咁样？ 香港唔系嘅咩？香港啲公司名收喺边度嘅？ 唔系香港有一轮啲公司名有啲都系收埋咗嘅。 哦，而家都系， 而 家都系嘅， 有啲都系嘅， 咁有趣 系咩意思？ 你话住宅就话有趣啲啫。我哋行过知道七楼 A 咧就系阿边个咁样嗰啲。 咁即系话公司名尾出嚟诶，俾大家睇。 系咪系咪好惊喜咧？佢介绍日本嗰个特色嘅时候， 引到大家。 我惊到咗重点啦，咁就死啦。真系 咁早到咗。 都未拉 出，系咯，咁啊点算咧？真系做唔到喎。 咁咧，跟住咧， 跟住咧， 引到嗰啲人咧，系特登停低架车或者行过都，咦，影影相先咁样。 点解啊？ 即系你话佢公司名特别到啲人要停低去影佢， 系啲名嘅特别。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例如系 嗱，朱色会写啦，大家听过啦，即系日本好多朱色会写噶嘛。 即系有限公司啫嘛。 系啦，有限公司啦。咁啊，佢咧就写住咧咩咧？佢间公司就叫做朱色会。会写噔噔，周休三日， 周休三日， 系啦， 系 咁即系点啊？即系三日唔开嘅， 系咯。佢咁样嘅，佢有个牌，有个牌嘅写住咧，朱食会写周休三日，系啦。咁跟住咧，啲人咧就喺度啊，咩嚟嘅咧？点解会咁嘅咧？咁系即 系 好好奇嘅，对于呢间公司嚟讲咁样。咁跟住咧，就于是乎咧，就走去睇啊，或者去问啊，咁样。咁你觉得呢间公司系即系一啲点样运作嘅一间公司？ 嗱，佢系唔系真系一个礼拜休息三日先？ 咁佢都講到明， 係咯， 可能係個名咧，可能係個名， 哦都得都得， 啊都可能係個名，係啦，所以啲人好奇究竟係個名啊，定係一間公司真係周休三日啦咁樣，咁咧跟住佢就咧訪問翻個老闆啊，咁啊老闆咧其實咧佢係一間中介嘅公司，即係人力資源嘅中介公司嚟嘅，但係間公司得兩個人做嘢嘅啫咁。咁跟住佢就話：咁咩概念嚟㗎？點解你會寫住即係人哋通常有個名㗎嘛？咁啊週休三日咁啊？佢話唔係啊，我其實都好即係話俾大家聽，唔使打嚟問㗎啦。我間鋪公司就係一個禮拜放三日假㗎咯，咁、即係佢話吸引一啲咧，即係嚟 想打 工 又怕辛苦嗰啲。 又唔好話怕辛苦嘅。 OK， 講過想吸引啲健康要有 work life balance 嘅嗰啲朋友， 可以有三日嘅假期嘅。咁我咪中開中。 名義話俾聽，我呢度打工就係放三日假咯。 哦，咦，呢個係同啱啱我講嗰個相反嘅喎。係 咯，你嗰個守護嗰個啊嘛， 就話每日要九點半翻到，如果唔係咧，就要罰你錢，同埋日出嗰陣時要開始諗工作，諗到日落，都唔俾休息咁。 唔係真係唔同嘅經濟發展周期啊，即係呢邊大陸可能覺得我哋而家咧啱啱冒起咧搏殺啊嘛，嗰邊已經經濟泡沫咗廿年嘅啦嘛，即係對佢哋嚟講已經係嗰啲繁榮盛世唔關我事啦，已經。 喺靖江嘅地方咧，有一间人力资源公司，佢个老板咧就话啦：，哎呀，点解你有咁嘅概念嘅？放三日假、啊，你公司运作到咩咁？你觉得运作唔运作到？ 运作到。 唔系嗱，其实放假系咪真系放假先？ 即系闩咗门。 放假噶？ 唔系啊，即系有啲工系话你放假唔使翻公司，但系照有人揾你噶嘛。 我谂佢呢只坚系个人都唔喺度。 个人都唔喺度。 佢系咪直情闩埋铺啊？ 唔系，咁佢有轮班嘅。 我轮。 即系、 哦、咁 OK。 即系话，譬如你今日你放， 系咯系咯， 咁 OK 啊。 即系咁有人。 咁譬如话呢个节目请够十个人做，咁样一人轮，冇错，轮住咁样就可能有啲时间唔使翻啦。 同埋佢中介呢啲即系唔使话好密集式，一定要个人跟住一个 project。 系啦， 咁样都 OK 喎，系咪啊？ 即系作为呢个老板咧，佢就话啦，因为咧佢咧曾几何时咧，佢系做过护老院嘅里面嘅职员，咁啊嘅高层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哇，护老院佢话真系一日咧。由一朝起身啊， 就休啦， 唔系一朝起身系未停过啊， 哦、 做到夜晚，佢话实在太辛苦，你知日本嗰啲工时超长噶嘛，即系成日话做到做死人噶嘛。 系啊，前几日先至又有一个即系阿妈控诉个唔知仔定女就系因为咁样过劳死啊。 啊，系啊， 又系好常见啊，佢哋而家真系。 系啦，咁佢太常见啦，佢话真系唔可以咁样工作到咁样噶、啊。 系。 于是乎咧，佢系引入咧一个礼拜放三日。喺護老院喎，咁、你覺得 O 唔 OK 啊？呢個咁嘅， 如果有足夠人手， 有足夠人手咪得咯， 係咯， 係啊。 即係其實 又咁，要睇下佢仲有冇個資金嘅。即係如果你話足夠人手，咁但係你翻三日，咁個人工咧，我又變翻五分三嘅啫。係 啦，係啊，係啊。 咁啲人又覺得哎呀就業不足喎，咁啊可能又揾唔夠錢喎，會唔會咁樣咧？ 嗱。真係見仁見智，有啲人咧就會話：我要搏殺，我要揾錢嘅喎。你咁樣嗱，因為係嘅，佢都咁講嘅。老闆話：喂，放三日假，相對地人工係低啲嘅。咁、你冇理由係真係又譬如你有一萬蚊， 又唔使做又可以賺錢啦。 咁但係咧，正正咧，如果你係要揾錢嘅人咧，你就唔會喺呢度見工啦、因為呢、這個嗰、那個叫薪金唔啱你噶嘛。但係有啲人咧，好似阿曾潮話齋。我真係想又有錢賺下，但我又想多啲休息喎咁佢話呢啲就正正好多人就係需要呢啲咁嘅。 填呢啲咯，佢成日都想喉住揸廿九 A 喎，小巴咧揸你兩間，跟住就轉啦，又做第二啲啦。係啦， 你知我冇嘢做，去走兩轉咁啊。嗱，佢話真係原來呢個世界好多啲人咧有呢啲咁嘅 target 嘅喎。於是乎佢落實咗呢個咧一個禮拜放三日咧，佢話吸引咗好多人嚟見工，而且仲運作得好好添。啲員工咧仲唔會係垂頭喪氣啊？哇！又由朝做到晚啊！佢話咧嗰個效率高咗。 而家因為我咧多咗身邊啲朋友咧，即係已經係以為人父之後咧， 係 佢想做少少嘢，但係又要湊仔湊女 啦，係啦，通常都係咁樣。 我就聽到佢哋咧要求嗰種工作模式咧，係唔容易揾到咯。譬如咧，我有個 friend 可能佢話佢就想喺送完個女翻學， 之後咧 喺接佢放學之前嘅呢個窿咧，好似我哋以前讀書嗰啲天地堂咧就填咗佢。咁咧，但係佢話。有边份工会肯请人呢 请三个四个钟啊！ 我由八点钟开始可以翻工噶啦，都系当你八点钟拱咗个女上校车啦。我八点钟翻工，咁你几点可以翻嚟啊？咁读小学 啊 嘛，系啦、 啊， 四点我做到四点，佢又唔容易揾。 系啊， 系啊，佢话去嗰啲超市啊， 其实都七个钟噶喎，如果八至四噶嘛， 系啊， 话一间边度至七个钟啊？依家香港， 即系佢仲要咁啱，可能要喺佢附近。 系 咁啊，咁你又要受到地区限制咧， 最好就喺整间学校隔篱啦， 系啦， 七个钟一间。 咁我一送。我就望到我女喺度出嚟就好啦，咁样系越嚟越难嘅， 唔系越嚟越多有呢啲咁嘅要求。 系啦，佢哋难咧就系因为呢种即系好个人设计化嘅呢种时间咧， 系啦， 你又唔容易满足到。 系啦，尤其是即系唔系净系话你做咗阿人哋嘅爸爸妈妈啦，甚至好多人依家嘅工作都唔系话真系一份工就打一世噶嘛。 系啊， 有啲譬如话我 part time 咧就做呢样嘢，又做 A B C D E， 咁可能想有啲时间咧就 可以配合到。 系啦，星期二四做呢样，一三五做呢样，即系嗰啲 slash 嗰啲斜动作咁。咁所以呢一个嘅工作模式都可能好啱佢哋嘅。 喂，佢话咧真系引入咗之后咧，嗰、那个模式咧，佢话真系大有进步。佢话咧之前咧即系未仲系总之正规翻嗰啲时即 系 咁多个钟嗰啲嘅时，佢话咧佢嘅 part time 人数咧有22.5 22.5% 啦。兼职兼有社保嘅，因为佢都有分 诶福利嘅， 有福利嘅都系22.5%嘅。如果一个礼拜放两个礼拜两日假嗰啲咧嘅正规员工咧就有55%。佢话咧，我引入咗嗰个叫做一个礼拜放三日假之后咧。佢話咧正規員工放三日假有38%，放兩日假有42%，而兼職嗰啲咧得翻9.6%啫，即係話兼職嗰啲少咗。 少咗人嚟做兼职咁 样，因为佢三日已经系正规啊嘛， 咁啊系噶嘛，佢正规得嚟好似兼职， 系啦，佢拉阔咗个正规， 但系佢话固定咗人生，因为系正规嘛，你咪唔写成话喂， 咁咪流动唔会走咁多，咁啊啱数， 喂而家个运作好好喎，咁样啊， 但我反而更有兴趣咧，就系咧佢个招牌咧，佢会将自己公司嘅待遇福利咧直接写出嚟， 写埋出嚟唔使问啊， 即系你谂下，如果咧香港有间铺头咧，佢写住即系话咩株式会社啊。或者有限公司隔日寫住月薪6000， 系 啦，即系又或者 你唔使嚟問啊，最入嚟都系6000， 系啦，即系會唔會好型咧？如果咁樣咧，你直接系啦，你大行嗰啲全部寫住咧18个月粮咁樣， 系啊， 就係個 原來有限公司， 系啦，就係個公司名啊，或者直情掛出嚟咁樣嘅， 系啊，又唔會撞名。系咪有二记？不过人哋唔知你做乜咯。 咁十八个月 做咩？ 唔系你前面可能仲系咩噶嘛？譬如可能都系 十八个月粮有限公超市、 超市啊，咩金融公司啊咁样咧。不过后面就全部咩36个月佣金，哇！全部就系佢个公司名啦。 系啊，咁嗱，佢嚟得直接啊，咁同埋真系佢吸引到好多人。 全中环最多靓女， 嘅公司 正啊， 好啊，呢个 系啊，咁就唔错真系。咁我哋呢份工会挂个咩喺后边 我哋呢份 好笑啊！ 冇错， 日日笑三个钟， 对员工嚟讲吸引嘅，系好。 是幸福，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跟我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全部，还是你的宠物？我感受不到你爱的。相处，我不要束缚，我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我喜怒，人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回收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宽恕，但感情的旅途只是无意义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希望能有你的祝福。是你的承诺，还是你的宠物？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我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乐喜怒，人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回收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宽恕，但感情的旅途只是无意义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希望有你祝福。想象的承诺， 爱的心只负希望，能有你的祝福。 邱子扶佢系孙燕姿。 好啊，喂，我想问一下咧，你哋会唔会俾人哋瞓你张床噶？ 瞓我张床，系啊，俾人嘅意思系咩先？ 咩人先？ 其他朋友嚟探嗰啲啊？ 朋友系啦系啦系啦。 哦， 喂，好攰啊，真系瞓瞓咁得 唔 得？ 尽量都唔会嘅。 你觉得好污糟系咪？侵占咗你嘅私人空间。 有冇咁講？ 唔係因為真係床呢家嘢咧，就真係 都好私人， 都好私人。 但係我哋就會借俾啲 B B 嚟換片咯。 嚇、啊！哦，即係瞓咗上去。 有啲 friend 嚟到，有啲 friend 嚟到咧，佢就話可唔可以俾我女喺度換一換片啊？ 人哋個 B B 添啊！ 係啊，人哋個 B B 咁都冇辦法㗎，你嚟到屋企度，佢要換啊嘛。 啊，咪有時咧，我又會覺得咧，我話唔好意思啊，我驚，因為 B B 會乾淨啊嘛，我又驚我張床咧污糟，令到個 B B 會 哦，你呢個藉口幾好啊！ 我 認 真㗎， 學一學佢先啦。 我整污糟咗你就唔好。 系啦，哇！孤寒得嚟又顯得大方喎，真係正啊！呢個真係 心人，唔係 真係做人嘅錯位咧，真係要靠經驗去累積嘅。 經驗係老嘅，姜係老嘅，真係。 怪 到 人哋諗。 你睇你幾正呢個就，我驚我整污糟你個 B 啊！ 真係乾淨起嚟㗎嘛。 邀請我嚟個場合，哎呀唔好，我驚我嚟到咧整污糟你個場合。 係啊，真係咁 B 都唔好嚟你屋企咯咁樣。 阿 Chris， 做咩要同佢同一 級喎？豈有此理！佢呢啲係叫做咧， 高招都要學啊， 同聲同氣啊！真系冇计。 唔系啊，我见到咧喺呢个外国咧有，你知道咧依家咪有个网站咧，即系就可以将啲屋企就租俾人，即系自己唔住噶，咁就可以即 系 收下钱咁样 嘅。 系啦，咁就有一个 Airbnb 咯， 系啦 Airbnb 啦，跟住之后咧佢就有一个朋友咧，一个女仔嚟嘅，咁佢就24岁，咁就租自己间房出去啦。 系 咁咧，正常你可能会租晒成间屋咁样噶嘛。啊，佢租自己间房啫，佢就走去隔篱房同自己 即系有房出租 朋友住。系啦，咁然之后有个男仔嚟瞓咯。 O K， 咁啊啱啱搭完咗好多个钟飞机啦，好似阿田咁有啲 jet lag 啦，咁好攰，你会点咧？ 咁点？ 直接就瞓上张 床 啦。 因为间房我租出 咗 啦， 租咗噶嘛，你当系好似即系酒店咁住噶嘛，系啦，咁样就照住啦。点知咧瞓醒咗咧，佢收到一张纸，就 系 咧个女仔咧就喺个门底摄俾佢嘅，就话。Hello， 可能你第一次咧喺呢度 book 嘢啦，你就唔系好明啦。其实咧，我哋就唔系一间酒店嚟嘅 ，book 房 系啦 ，book 房啦，系啦。 可能你第 唔系，因为我见到嗱，大家原谅佢，因为佢睇紧英文嘅， 系啊，真系睇英文嘅， 佢写住 book 系啦 ，first time using the 嗰个网站咁样 ，Airbnb 咁样 呢间房间 系啦，可能第一次啦，咁就唔系一间酒店嚟嘅，咁咧就要明白咧，你系住紧人哋间房，咁所以咧，你有时有阵味咧，就唔好随便瞓咯。咁我覺得咧，你未沖涼就千祈唔好瞓喺人哋張牀度啦。咁係記住咧，呢個係人哋間屋嚟嘅。咁下次希望你明白啦。 喂唔得喎！喂，你租咗間房俾我，係唔係可以大肆咁樣整亂嘅？但係問題我真係攰到隻嘢咁樣嘅時候，你都監管我瞓覺嚇。 係啦係啦，可能啲人話喂一間房真係唔應該，但係你諗下，俾咗錢租噶嘛。 係咯。 然後大家記得，如果用過個網站咧，佢仲有一忽叫做清潔費。 係啊。 Cleaning fee suppose 係應該你瞓完之後，佢幫你洗翻床單啊，洗乾淨先噶嘛。咁唔通你？上一手咧瞓乾淨佢就唔使就俾下一手咩冇可能咁， 所以佢應該攝翻張紙俾翻個房東。我諗你第一次咧 book 嘢俾人， 係啦， 其實咧張牀真係我瞓緊噶啦已經。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日本确诊当地首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病人是一个30多岁中国籍男子，住在神奈川县。他今个月6号从武汉返回日本，寻日已经康复出院。公民党郭家麒关注事件，要求政府对从内地到港的高铁同航班的旅客加强检测，并且强制要求内地旅客入境的时候作健康申报。郭家麒表示，内地春运开始，大批内地人士往来香港，令香港情况亦危急。他又质疑内地提供的患者数字是不是准确，担心病毒有机会已经在内地扩散。郭家麒促请政府要对从内地各省市来港的高铁和飞机航班乘客作红外线检测等的措施，要求内地旅客入境的时候作健康申报，以便追查。他亦建议政府向内地发出旅游警示，以提醒市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答问会， 公民党郭家麒、人民力量陈志全同议会阵线朱海迪因为在会上叫口号被赶出会议厅。郭家麒在离开会议厅之后指出，香港多月以来有接近7000人被捕，亦有多人被政治检控，政府纵容警队暴力，林郑月娥就以一些小恩小惠去弥补，他们不会接受，政府应该正面回应市民的五大诉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陈志全质疑林郑月娥口中的暴力冲突是由于警暴引起，政府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不能够化解双方矛盾。商界立法会议员林建峰在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上表示，早前有大批商户受严重破坏，希望政府成立基金或者拨款向商户提供维修补助，并且支付商户三个月的铺租和人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说，政府推出了四轮纾困措施，财政司司长正是就财政预算案作咨询，希望提供针对性的纾困措施。至于会不会代缴租金和人工，他说纾缓措施适宜以界别行业划分，小型企业更加需要协助，推出措施的时候要审慎。对于议员认为远水不能够近火，林郑月娥认为最能够救近火的是遏止暴力，让商界回复商业活动。他又说，对社会出现前所未见的暴力行为以及冲击不同意见市民或者商户感到非常痛心，对受损商户致以深切慰问。九龙塘有一成商场早前受到破坏，关闭两个月之后今日早上重开。现场所见，商场大门和九龙塘港铁站通往商场的通道都重新开放使用，由职员在场协助，部分玻璃幕墙仍以白色围板围封。商场内被掟烂的玻璃围栏改装白色铁栏，溜冰场未能够重开，通往城市大学的部分楼层扶手电梯暂时停用，有扶手电梯和指示牌以帆布覆盖。去年11月有人闯入又一城破坏商场设施，又在食肆内纵火，商场大堂的大型圣诞树亦都焚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83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53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7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7.2，跌1.6。盈富基金29蚊，升5仙。小米集团12.14，跌1.2。阿里巴巴219.6，跌1.2。美团点评112.5，跌1.6。中国平安95.6，升4毫。友邦保险86.9，升2.5。中芯国际14.5，升1毫。建设银行6.7，跌3仙。九毛九10.26，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94，瑞士法郎0.964，澳元0.691，加元1.305，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86，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3950点，升34点。港金现价报1442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5.61美元，卖出1556.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咗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啦。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去到德福花园噶。 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啦，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德福花园噶。咁另外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一段咧就系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噶。就系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有坏车啦，龙尾就太古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利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啦，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怡和大厦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文照街。咁反方向西行啦，去上环啦，都系近住怡和大厦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常怡道桥底。咁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喺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 The Hurts。 咁你哋夹 band 嗰阵时意见不合会点解决啊？ 我哋成日都意见不合，咁我哋通常都系要投票噶啦，都冇计嘅。香港呢个地方好好，咁佢仲有无数咁多个好出色嘅独立音乐人，想听一下啲唔同啲嘅嘢，可以听一下我哋啦。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喎！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利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那我们去到工地的安全守则是， 那威士忌樽都要有樽盖盖好，去到工地当然要戴好安全帽。 但是如果真的有物料高空堕下，那怎么办？ 威士忌是酒来的嘛，当然第一时间走啦。 走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嘉宾有佢。 记住高空堕物意外而生，指引跟足切勿操心。我是 Alan 布志伦。 啊，讲下讲下，我又想转一转呢个题目，因为我本来咧预咗单新闻咧。 其实我哋唔知道你谂住讲咩噶，所以你唔使话俾我听要转题目。 因为我突然间谂下咧，即系你身边有冇啲大食朋友咧？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有趣嘅题目。 哎呀，你真系好衰啊！啱啱同你讲我肚饿，你仲要讲呢样，系咪即系点咧？折磨到一点先可以食嘢 啊？ 起码半个钟先啦。 可能起码半个钟，你身边有冇啲大食朋友噶？ 大食朋友啊，我觉得我有时都系其中之一个嚟。 大食成点啊？ 即系我会食，即系我嘅身形唔似话食好多嘢啦，算 睇唔出噶，睇唔出噶，真系会。 但我有时即系，尤其是嗰排做开运动咧，哇，真系劲有食欲，即系好似咧一起身已经好肚饿啦，想执啲嘢入口度，跟住之后咧，做少少嘢，即系喂又好肚饿啦，咁不停咁食咯， 系， 然后会饮好多好多全脂奶，因为我觉得咁样最饱又最快咯。 同埋你想做 gym 啊嘛， 系啊， 即系你有个目，其实咧，我觉得自己有个目标或者啲谂法咧，譬如你想大只啊嘛，所以你会觉得咧，哦，我 出嚟啱啱仲， 哎呀。真系， 你真 系 肚饿 嘅，系啊，因为咧嗱，我想话咧，嗰个大食呢件事咧，好似真系原来同体型咧系冇乜关 系。啱啊，因为咧阿田系肥啊，但系我唔系食得好多嘢。 系喎，系 喎。我嗰时同佢哋食嘢咧，我食唔晒啊，俾一半佢哋咁仔噶。 系， 系啦，咁我就够噶啦。 我有时好可怜，即系同啲 friend 食饭咧，咁你即系大家嗌咁多差唔多，我可能即系又唔系话超级熟嗰只啦。 系， 跟住之后咧嗌完咯，哦，大家饱唔饱啊？饱，咁我唔好意思，其实我未可唔可以加多碟啊？咁样又唔系几好意思。 翻自己 系啦，事后自己食翻个包啊！ 系啊，嗱，你身边咧，我唔知道有冇啲大食嘅朋友咧，其实佢嘅身形咧系同我哋传统想象咧系完全都即系冇关联嘅。譬如我最近咧啱啱去完台湾咧，就成班嗰啲同学去食饭咧。就真係俾我第一次咧見到咧，平時知佢大食噶啦，不過咧冇睇得咁足咧，嗰個大食程度係點樣？ 咁大食， 佢係個女仔嚟嘅，佢係好瘦嘅一個女仔嚟嘅，係啦，最重要唔係話特別高啊，就咩好正常普普通通嗰啲 咧， 即係五尺五寸咁上下咧，唔係佢又唔係到細粒，但係正常身形咯，我諗佢五尺五寸咁上下嗰啲咧，咁咧佢瘦瘦喎，咁但係咧我哋嗰日食嗰啲咩咧？我哋一齊咧就夜晚去食打邊爐。 系 打边炉咁啊！仲要系咧，我哋咧八个人咧就嗌咗个十人餐嚟食，食晒， 已经份量已经多啦。 系啦，全部食晒，我哋好厉害，系啦，我都出咗一分力，我终于全部食晒啦。咁食完之后咧，咁本来我就话，咁我哋系咪直接譬如话落酒吧饮下酒算啦？佢话唔好啦，佢话咧想行一行夜市。 系 咁，台湾嘅夜市其实主要系食嘅啫。 系 我话，但系仲去夜市都应该冇嘢可以食到噶咯。佢话唔系噶，仲有少少嘢可以食噶咁样。咁去到夜市咧，咁包括做啲咩咧？ 街头扫到街尾啦， 佢未去咁夸张嘅。佢有指定几样嘢嘅，第一佢带咗我哋食蚵仔煎啦，去食蚝饼啦，嗰啲咁嘅嘢啦，面线，咁啊食咗啦，但系嗰个都小事，因为好多人分嘅， 因为可以 share 啊 嘛， 系啦，跟住佢就去咗食咧，炸芋圆。 啊， 系啦，炸芋圆，即系总之包住里边有粒唔知蛋黄咧，佢有好多嘢嘅， 流流地嗰啲， 每人食咗两粒。我去到芋圆咧，我已经投降啦，因为头先一齐食咗少少蚵仔煎仲 OK 嘅。我去到芋圆，我话哇唔得咯，仲食芋圆，我闻到都有啲饱咯咁样。跟住佢拍咗两粒，系啦，唔停咁拍咗两粒。跟住我话咁都系时候去饮酒啦。佢话前面仲有一档去埋先。咁我谂紧系啦，嗱，我谂住都系胡椒饼 OK 啊，系咪先？ 盐酥鸡 好， 盐酥鸡都算 OK 啊！我谂住 胡椒饼好大嚿，同埋好饱肚噶。 但系佢去咗嗌咗个鸡肉饭，哇！佢买咗一碗鸡肉饭，我话你买鸡肉饭系咪一个小食嘅名称嚟？佢话唔系，真系一碗饭加鸡肉噶，真系一碗饭白饭淋鸡肉汁上去。 会唔会系因为我觉得咧，有时打边炉咧，你真系唔知道。 即系每个人食得唔多， 系啦，可能佢食得唔多，你唔知噶。 嗱，咁但系佢已经咁样啃咗咯，八个人食十个嘢，咁佢再嗌埋一碗鸡肉饭之后咧，跟住佢仲要拎走噶。佢话去到嗰度先食，咁我话咁而家咪可以上的士啊？等阵先，嗰度有糖水铺，佢再买多个唔知烧仙草加埋豆腐花咁样，跟住拎住两袋， 好饿啊！ 然后去到嗰度就开始拆嗰盒鸡肉饭， 系啊， 五分钟唔使食晒， 食晒， 跟住然后再食埋个甜品，跟住我望住佢。劲啊！我话呢次我真系叹为观止啊！我未见过可以有咁大食，而且都系嗰句啦，好唔公平，真系唔肥啊！ 你真系介绍佢嚟拍旅游节目， 好啱啊！我都觉得 拍旅游饮食节目咧，成日要食好多嘢，跟住喂又食，一日食咁几廿档咁样，咁又唔系几好意思，又想嘥嘢。 你又话你系食唔饱嗰 只，系啊！但系有冇人即系你有考究过咧？佢哋有冇啲咩共同特征啊？嗱，最紧要系咩咧？你话如果佢系运动健将，即系咧平时运动消耗量大。但呢你就觉得合情合理，佢唔做运动㗎喎。即係我认识嘅呢啲大食嗰啲呢，可能 世界几唔公平。 真係好唔公平㗎，係 呀。有少少水都肥嗰啲係咪？ 係啦，即係呢个好神奇㗎。但係呢阿 Chris 讲得啱，你旅行呢最鍾意就遇到呢啲朋友呢，即係佢可以一起食多好多嘢㗎。 你试一少少 掉咗，剩翻嗰啲掉俾佢，佢帮你搞掂咗佢。 即系如果你话得两支公咧，其实你好难可以嗌好多嘢食噶嘛。系 啊，你去扫街咧，扫乜鬼街啫？ 臭豆腐四嚿咯，哇！食完之后咧饱啦， 系啦，冇错咁嗌几碟，哎呀，嗌唔到好多嘢，冇得嗌啦。 系啊，我印象中咧，我唔知呢个定律啱唔啱嘅。如果咧，女仔咁大食嗰啲咧，有阵时佢真系好似都系瘦底多嘅。 其实好多嗱，你睇下小林系咪小林？ 小林尊啊，男人嚟嘅呢个系。 唔系我知，即系唔讲啊，即系佢都系一个瘦身型啊。 系系， 即系嗰个名啊，佢大胃王嚟噶嘛，但系佢都系瘦身型嘅。 但大胃王，我怀疑佢唔系日日都食咁多嘅，佢可以喺嗰个时候，佢可以好快食好多嘢啫。 或者佢成日锻炼咯， 佢锻炼啫，佢扣翻喉出嚟。 问题系食得落先得噶嘛，你明唔明啊？ 但系大胃王嗰种大食咧，同埋一个真系可以不停进食，然后仲要都享受咧，即系两样嘢嚟。 两种嘅，有啲咧就真系身型。真系肥胖嘅，就自暴自弃咗。诶，系咪都肥噶啦？就照食，或者觉得诶享受我先算啦，唔紧要。有一种咧，真系食极都唔肥，咁发现喂都冇效果嘅，有咩所谓啫嘛？系咁食。 其实咧，我觉得吓，因为咧啲朋友咧喺一啲好开心啊，嗰个情感上面咧、情绪上面咧系好开心嘅时候咧，佢个胃口系会开咗 嘅， 系会食。 都可能会嘅， 因为你柴娃娃一班人咧，佢根本就诶根本就好开心，所以佢咪食得畅快。我啲朋友啊，试过一班同学啊，八唔知几多个人都一齐去咗澳门玩咋， 系 佢话。喂，佢呢班系咪人嚟噶？ 点解啊？ 点解可以食咁多嘢？佢一日食咗八餐啊！ 哦，系你上次讲 啊， 系啊， 去到边度就食到边度，你明唔明？喂，呢度出名嘅就去嗰个坐低食咯。咁你去完行完之后咧，咁可能啲铺头唔系好远啊嘛。喂，嗰度嗰间糖水 又 又再去食嘅咁样。 我怀疑咧，系咪净系香港人先系咁嘅咧？嗬，即系咧，有时啲外国 friend 咧，即系佢哋去旅行系唔会咁样嘅， 即系会好食啊嘛。 系啦，香港觉得咧去边度咧最紧要屈食， 系啊， 所以咧上网搵十间餐厅，然后搵十间你净系食咗三间，你觉得蚀咗。哎呀，嗰七间食唔到啊，唔好，不如蚀埋啦，早多两个钟起身，咪食多餐咯，咁样。 唔系因为系我哋先有呢个 term 噶嘛，咩食买玩咧， 系 中意咁样做啊嘛。 即系如果系啊，唔食就唔抵啊嘛，系嘛。 系啦系啦，即系好似香港冇嘢食咁，但其实香港都好多嘢食啊，系咪先？ 唔系， 即系我哋惯咗个扫街，诶扫街扫街嗰个习惯，其实已经潜伏咗喺个身体里面好多年。 系啊， 跟住就去到其他地方就喺度同人扫街咧。 如果你食完之后咧，对你身体冇影响嘅话咧，其实我觉得 OK 嘅。不过你真系唔好咧，即系立乱去模仿佢啦。 我都系咁话， 你跟得 摆完可以再饱。 系啊，你跟得佢一餐咧，你跟唔到挨落去噶、 啊。你系咪去过啦？ 我去过 啦。我只可以食翻我啲嘢啦，好肚饿。你咁讲呢排，大佬好辛苦啊， 鲸鱼都食埋落肚啊。 谁知我身放大如大刀，心却很细心。谁亲两亲，我总会上勾，不介意被困，无从容纳我应该一早放生，无谓加诸不幸，怎么你舍得我血肉淋淋，掉在如网上如宾，纵使罕有得与近，付诸中的某种远亲，你的眼中我不过某种海在如山阵，随时能逃散，也不必讲究良心，为一刻快感吃掉谁也未曾脸上留痕，个个于你始终似一等，谁像你这么狠，一心只想找祭品，谁人也可因贪取一点养分，但你很吸引，任我多不忿，将输给猎人，然后总推说你是人，你是凡人，牺牲我乃是求生本能。总要 制不，谁人也可牺牲，因贪取一点养分，但你很吸引，任我多不忿，我也只有忍，奉上一颗心，非因我太笨，我想等你话不忍，可惜你这一生，风捉得不够敏感，遇着绝种好人，懵懂得不懂区分，但你很吸引，任我多不忿，我也只有忍，无奈你是人，你是人，你是凡人， 为什么你会肚饿到鲸鱼都吃掉呢？麦浚龙吃鲸鱼的人，刚才我很快找到一个数据，他说大食怪有一个原因，他说因为你的食欲大增，原来来自你身体上面有五个的所谓激素，分别有血升血糖素、抵抗素、饥饿素、神经性肽 Y 不知道什么。咁但系咧，佢话点解呢啲激素咧会令到你上升就会肚饿咧？其中一个原因，原来就话咧，你经常食一啲咧好精致嘅甜食咧，就会令到你即系容易提升呢一种咧，即系刺激你食欲嘅一啲元素。 想食多啲啦， 系啦。咁、我唔知呢个算唔算系解答咗咧？好多人话点解女人有两个胃咧？因为女人好中意食甜品。 我觉得唔应该就系话女人有两个胃，系话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但因为系女人中意食甜品多啲噶嘛。 我都中意食嗰啲朱古力啊嗰啲咧，我都发现系噶。 吓啊咁啊系啱数啊， 即系嗰啲心太软啊嗰啲咧，明明好饱咧，但系再食个甜品，又食到 系得噶。原来佢话因为呢一个咧会刺激你其中一种嘅嗰个叫做血糖急速上升啊。佢话呢个常食呢一个精致甜食咧会令到你血糖急速上升。 你觉得食完个甜品好似你补充翻一啲不足嘅，唔知 反而系咁， 好似完美完美系啦。 所以亦都调转咧话你肚饿嘅时候咧，如果佢净系请你食朱古力咧，你唔会饱肚噶，你一定要食少少咸嘢咧。哪怕是咸煎饼一块你才会觉得饱了，就是因为原来那些甜食只会令你血糖系咁上升，越吃越肚饿，或者觉得即系点解未浪 好， 唔够啦， 血糖一升咗嘅时候会令到你反而仲觉得仲想再食， 仲想再食， 因为急升啊嘛，你唔系慢慢升啊嘛， 系咪 即系 咁 样咯？我唔知啊， 系咯， 系咯， 好啦，总之就咁啦，系啦， 总之你有两个胃嘅， 系啊吓。 喂嗱，想问有冇试过咧？有啲嘢从天而降，即系。整咗落去你嘅身头或者系头度嘅，有冇试过啲咁嘅嘢？ 即系公站埋嗰啲 friend， 唔使受伤啊，仲要掟啲嘢啦，即系咩都好啦。 有，我有一轮咧，即系会戴眼镜出街咁样啦。跟住咧，我成日好憎咧嗰啲冷气机水又好，唔知咩水都好啦，滴咧佢滴咗喺我个镜片 眼镜 同眼中间，跟住佢就有滴嘢咁样，即系一条线几滴珠咁样。 其实咧，真系好难嘅，你谂下啱啱要滴出嚟， 系啦，但系通常又中咗，唔知点解。 好难噶嘛， 咁又要抹抹，然后又积，咁又唔抹又几滴嘢，咁好烦啊咁啊，系啦， 即系你讲呢啲啊，呢啲天降啲啊， 系冷气机滴水，系啦，我相信大家都试过嘅， 试过， 你阿曾涛咧。 咪试过咯，间唔时啦。 好细个，好细个，系啊，佢 hea 我嘛。 佢咁样好，唔知点算啊？ 咪你冇试过咯，好干净，从来冇 得。 得噶，如果你话冇试过，吓你冇试过，佢觉得唔应该噶会。 咁系人， 你睇下，既然你都系人都有，你问嚟做咩啫？ 唔系 佢 喺度 会滴 个 第二啲啊，咩雀屎 啊， 雀屎就通常冇试过喺个车度试过咯， 成件衫飞落嚟。啊，嗰啲啊嘛， 系咪讲埋呢啲先？ 其他嘢咯，咩都好。 咁以前公共屋邨咪直情成个 auntie 飞落嚟啦，吓死你噶嘛？唔知嗰时屋邨 中到你先， 我中啊未试过。 系咯，你见到佢跌到地啫。 系啊，要中埋。 系啊，要中嘅。我中过 咯， 我中过着 A。 着 A 系啦 ，OK。 不论佢喺我侧边擦过，弹咗我件衫度啦。 哦， 咁跟住一成弹咗。 咁都睇到佢侧边，你都即刻。 唔系啊，因为佢真系喺我侧边，但系佢即系嗰大部分咧就跌咗我地下，但系小部分咧就喺我膊头嗰度咯。所以我咪中咗个咯，因为试咗搭咗个头度嘅。 OK OK。 哇，真系样衰到爆嘅，好彩嗰时系细个咯，即系得嗰几岁大咯。 头咧，你又头发又剩咧，你真系就收，你可以翻屋企噶咯。 翻屋企 系啊，嗰时细个，阿妈带我去 买餸嘅时候咧，我仲想，猪，我阿妈点解湿湿地个头咁样？跟住因为我矮噶嘛，细个啊嘛，阿妈话：，哇，咦，咁样真系唔得掂到，我即刻带我翻屋企。跟住个头真系生咗 呢粒。同矮啊冇关系，矮系应该再避开多啲。 即系我意思话，我矮，我阿妈望到我头顶有着 A， 又可以俯瞰到 好啦，好啦，咁而家系应该点咧？ 系啦，咁你有冇谂过？ 点解你会中咧？ 唔系， 要检讨自我，反省下咧。 有冇谂过你突然间喺个操场上面玩下玩下嘅时候？滴哦，点解啲嘢滴落嚟嘅？咁样一个同学吓，操场即系学校嚟嘅， 即系露天，即系已经好广阔噶咯。系咪都系啲动物咧？ 咩啊？ 系咪都系动物咧？ 咩动物啊？ 即系咪有 动物嘅 A 啊？ 系啊，鸟咯， 都系鸟嚟噶，都系鸟嚟噶。 系啊系啊， 都系鸟嚟噶，系啦。 咁你有冇谂过学校操场啊？玩下玩下，成日滴，因为呢个食物，我有嘢滴啊，有嘢滴啊，大家，我望下望下咩事咧？ 系，想象到好夸张咋？ 真系好夸张啊！呢个 以前咧嗰啲古代嗰啲传说咧，甚至乎新闻都有讲过，就系天会跌啲鱼，鱼啊 fish 啊，落嚟咯。因为好似话唔知远处可能龙卷风咧，一卷完之后咧，可能你就会喺个头壳顶度咧落咗一场咧。鱼啊，哇，鱼 最近澳洲都有啊，话要救嗰啲袋鼠咧，佢就有啲直升机咧就带啲萝卜上去，然后就淋落去个林嗰度， 系啊， 淋落个林度， 淋萝卜 落 个 森林度， 系啊，淋落个森林度，跟住之后咧就嗰啲因为袋鼠其实佢已经冇俾火烧啦，因为佢要避个火咧，佢就跑走咗离开自己家园啊嘛，咁冇嘢食，咁啊掉翻啲薯仔啊萝卜 喂佢哋， 系啦，就天降呢个萝卜同 哦鱼系， 咁就有萝卜鱼有。薯仔鱼 系啦， 咁你嗰个系 你嗰个系咩鱼？ 呢个系 鱿鱼， 系啦，鱿鱼， 鱿鱼， 鱿鱼，系啊，鱿鱼， 系啦。 咩叫鱿鱼啊？ 鱿鱼个高山，鱿鱼个谷， 系啦，夹硬咗少少，个字都唔系。 唔系，其实都好夹硬嘅。个天空咁都跌到呢啲嘢落嚟，真 系 好夹硬。 讲紧鱿鱼 点 样 嚟咧？咁即系 系啊。 头先我哋都讲过啦，系鸟， 系啊， 系大鸟。 铁料， 铁料， 即系飞机， 飞机 啊， 吓滴咁高啲落嚟？ 唔系啊，滴油啊， 飞机滴油咯， 系 啊，滴咗落去嗰啲， 飞紧嘅飞，哇，好高噶， 系你佢叫咗匪夷所思啊？点解咩事啊？点解会有啲油？因为好强烈嘅味道嘅， 佢系因为喺飞机度煮紧飞机餐，佢倒咗多啲花生油滴咗落嚟啦， 系 咁新鲜咩？啲飞机餐原来有，真系要推介翻呢个航空公司咁样， 定系有乘客唔打开嗰个叫油仓，跟住就滴嗰啲油落嚟啊？定系点咧？ 哇！佢滴咗睇咯，仲系边个位滴咧？即 系 好似好危险咁样。 直情真系惊啊！真系。 系啊，但系佢而家冇事嘅， 冇事。 不过系啲细蚊仔有事啫，因为佢滴咗嗰啲即系中咗嗰啲 真系嗰啲叫机油啊，或者气燃油嚟噶，真系。 燃油在耳啊！真系。 几吨我嗰啲啊？ 系啊系啊，冲上云霄嗰阵时嗰啲啦，系啦。Captain Cool， 今次我哋飞去边啊？入多五加仑啦。 系 啊， 因为滴嘅咁样。 系啊，因为咧，原来咧就系话有一架咧飞机咧。佢喺洛杉矶飞去上海，佢系同期间咧 咁长途嘅机添啊， 系啊，佢话期间咧因为嘅机咧出现一啲问题，所以佢要折返， 系 咁但系折返嘅时候咧，佢要放油啊，你有冇听过佢？ 有，佢紧急 迫 降啊嘛，因为佢话要 你有冇听过有啲飞机放油？ 冇啊， 有， 因为佢要减轻， 我话冇你都要矫正，我有你有听过， 所以你答佢问题嘅时候系咁噶嘛？你有冇俾人滴过？我冇，吓你冇滴过啊嘛？ 我冇听过，有你点解冇听过咁？ 系咯，佢假问你嘅咋？你有冇听过？冇啊，真系有。 我知有呢件事，我冇听过， 佢冇听过啫，佢逼降 系啊。咁啊，喺一路放嘅时候咧，咁佢唔会谂到下低点样噶嘛？点知啲油真系可以滴到落去个小学嗰度咧，好多同学仔都中伏啊！ 一个喺正学校操场上空就已经逼降紧咧，就要射油啦。 其实系咪未必咧？会唔会系佢射嘅时候，其实可能佢下边都冇嘢嘅，但系个本身个飞机都有速度噶嘛， 系 真系洒出嚟啊！ 系啦，同埋有风啊、剩啊咁样，系啦，即系无无辜辜。 唔系，但系都冇计噶啦，因为你最后讲紧人命紧要啊嘛，你放唔切油嘅话，唔定佢可能咁样太重，唔知点样落咧呢啲。我哋唔識啦， 但係問題係搞到啲細蚊仔咧，佢因為一啲油咧掂咗佢之後咧，個皮膚好痕啊，佢話即係好敏感啊，會係啦。 全部航空公司終生免費搭飛機， 我都係咁話。 不過你仲夠唔夠膽搭嗰架先？ 咁唔關事嘅，係咪？ 我記住啦嚇。 返回日本，十號住院檢查證實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尋日已經康復出院。厚生劳动省话，患者在武汉期间并没有靠近出现多个患者的海鲜市场，估计他可能在当地曾经和患者深入接触。 另外，日本政府宣布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立情报联络室，负责协调防疫工作。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北部的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57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581.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1点，跌0.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7元，跌1.8；盈富基金28.95元，冇起跌；小米集团12.12，跌1.4；阿里巴巴219.6，跌1.2；美团点评112元，跌2.1。中国平安95.7，升5毫；友邦保险86.9，系升2.5；建设银行6.68，跌5仙；中芯国际14.5，升1毫；九毛九10.22，跌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4，瑞士法郎8.059，澳元5.366，加元5.958，新西兰元5.154。欧元8.6684，每百元兑港元7.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598。日经平均指数报23,924点，升7点。港金现价报14,420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48美元，卖出1,55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咧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而东区走廊咧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亦都拖走咗。咁而家只系车多少少啫。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开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咧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咧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花园道口，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告示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军器厂街呢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其他路面啊，喺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丽业街一段都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裕民坊咧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咁就系观塘道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一段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杜伟乐，英文名叫做 Otto， 咁我就啱啱喺拔萃南书院毕业啦，而家就喺理工大学读紧土木工程，好开心可以喺上年嘅中学学界壁球个人赛攞到第一，田径方面咧，我都好开心可以喺上年嘅 D1 学界田径嘅铁饼项目攞到第一啦。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为保障病人安全和权益，私营医疗机构条例规定， 有医生或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都要申请相关牌照。不同类型的牌照会分阶段接受申请。日间医疗中心牌照的申请由2020年1月2号开始。诊所牌照和豁免书的申请日期就会迟些公布。上 orphf.gov.hk 了解详情啦。 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咦，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好啦，又要麻烦天气啦。 好啊，依家咧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0%。 系啊，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梁彦忠， hello， 同埋桂花田嘅啊嘛，早早放假，下个礼拜一归队嘅呢个时候，我哋有豪雨露。 豪雨露 惭愧每次冷落你谁也会向着你无数次制造着距离 一场澳洲的山火呢我想真的烧出了很多大家关心的话题 想要你此时配角暖 昨天我遇到有一个在澳洲住的朋友呢跟他倾偈的时候呢是我都有些国际友人的他告诉我其实他本来呢个哮喘病已经好返好多好多好多㗎喇。他话他嘅屋企墨尔本嗰度佢一返咗去嗰啲灰尘嗰啲咁样嘅污染物令到佢几乎係动弹不得马上入咗医院添啊。跟住我问佢咁你点算啊佢话佢都唔知佢买咗好多空气清新机但发觉都帮唔到手。咁你諗下你喺个火场里面你用空气清新机又能够救到几多呢我愿意除咗会对人嘅健康造成问题其实跟住落嚟应该就係讲緊啊究竟动物里面佢哋嘅生存权利又系点呢我有个美丽构思点解会咁样问呢吓嗱正常啊你就会觉得救得一隻得一隻之前我哋咪见到有好多呢嗰啲呢好感人嘅故事呢就话有好多朋友呢因为见到喺嗰、那个譬如话袋鼠或者树嗰啲叫做树熊呢好阴功㗎嘛咁有啲人揸车呢就特登去救佢哋嘅咁啊俾水佢飲啊救佢离开火海呀、啊、咁样咁即係喺嗰个情况底下呢所有动物你都想救佢一命嘅。是不是真的所有动物呢为什么这样问啊因为有些动物原来就不受欢迎的噃。今天见到有个新闻呢就是讲在澳洲山火的中间呢就澳洲当局就建议大家可以开枪去射杀在南澳洲那里的野骆驼。我愿意是啊你冇听错啊佢嘅意思係话呢喺呢个时间呢你可以开枪去射杀呢一啲野骆驼。点解呢始终替信我心永远也没抱怨爱情。因为佢话原来呢啲野骆驼呢数量众多佢係会抢水资源。所以呢佢就话啦为咗避免令到已经好匮乏嘅水资源你知啦山火中间啊咁大家都要饮水啊好需要有呢啲嘢嘅仲要保护埋其他动物呢等佢哋有水飲所以就话呢要射杀呢一啲嘅野骆驼。Do something crazy. Oh yeah, very crazy, 系咪你听到都真系觉得好疯狂。哦、oh, 但系原来又有段古㗎喎。 因为原来他们不是今天第一天说要射杀这些野骆驼的，看一看资料呢，原来现在在澳洲，特别在南澳洲这个 地区呢，原来有超过100万只野骆驼，这些单峰野骆驼的数量是突破了100万只。100万是个什么概念来的呢？哦，咁你咪记下我哋嗰阵时100万人上街游行咯。你唔系成条街都系啲两只脚嘅人，而系四只脚系乜家科？咁你谂下到时候嗰种震撼系几咁大咧？即共就系有咁多只嘅野骆驼咧，就喺呢个地方咧就出现咗啊！咁究竟你话佢系咪应该要好好地咁样去射杀佢咧？系啊，佢而家就话俾你听咧，原来呢一啲野骆驼咧系会对佢哋嗰个野生资源咧、水资源啊，构成好大嘅威胁啊！系搞到我音乐都停埋添，呢啲野骆驼咧实在太厉害啦！咁但系点解佢哋会有咁多嘅野骆驼咧？佢话都系外来物种咧带佢翻嚟嘅。咁呢啲野骆驼咧，佢就唔系自己咧原生喺度嘅。咁所以咧，佢话呢啲野骆驼咧，其实本身咧都系好阴功嘅。咁原来咧，澳洲当局咧，佢系不断咧喺平时风平浪静嘅日子咧，佢已经系鼓励咧，佢就话啦：，大家咧，你有把枪就可以猎杀噶啦，因为实在太多啦。佢又冇天敌，佢又系咁洞房，不如帮帮手啦。但系点解要咁做咧？可能你会话，你咪有啲骆驼快快乐乐咁喺嗰度生活，点解你要射杀佢咧？原来佢话咧，呢啲野骆驼因为数量太多嘅关系咧，同埋佢哋好跑得嘅，佢唔系话喺自己嘅即系栖息地嗰度咧聚居就算数，佢会走去第二度嘅。咁一走去第二度咧，佢话行到人哋咧，本来可能系啲即系马骝啊，可能去嗰啲咩树熊啊、袋鼠啊嗰啲栖息地咧，你去咗佢哋嗰度咧，佢话佢会抢咗人哋嘅水资源，仲会食晒咧佢哋嗰啲草，即系话咧人哋会俾你食到一干二净。这个就是他们没得生存的原因，因为他们会霸了其他人的生存资源，平时风平浪静就说他们吃了人家的粮食，到到现在火烛火烧眼眉的时候就说他抢了人家的水，所以都是要猎杀的。咁啊，你会站在哪一边呢？我发觉呢一个讨论咧，就真系好似一个好残酷嘅社会资源再分配嘅一种嘅议题。有啲动物组织咧就话：你哋唔可以咁做噶，佢哋啲骆驼都系生命嚟噶，你点能够咁样杀佢哋噶？咁但系另外嗰啲人咧就会同呢啲动物组织讲咧，佢就话：你会唔会太大爱，同埋有少少真系俗称嘅左交咧？因为佢哋而家真系咧抢晒我哋啲嘢食啊！你为咗救佢嘅话咧，可能你会令到我哋澳洲其他物种就会消失咗。咁你会点样选择咧？同埋你会点样衡量动物嘅生命咧？当我哋话系啊，救得一条命就一条命嘅时候，然后你又发觉哦，唔系，其实物以罕为贵。嗱，一个就话生命系平等嘅，另一个就话物以罕为贵。点解咧？喂，你咁多只，100万只。啲人就会觉得咧，死咁只都唔算系一回事啊！佢仲唔佢唔绝种咪得咯？咦，咁佢又考验你第二样人性噶咯？即系话当你想保护嗰样动物嘅时候咧，会唔会系因为你惊佢数量唔够多咧？如果佢系好寻常、好平常嘅，一啲都唔矜贵、唔罕有嘅话咧，咁嗰条命可能就冇咁值钱噶啦吧？好啦，同埋究竟边个决定？佢系有资格生存定系冇咧？嗱，佢个都无辜噶，佢有100万只野骆驼，但系对每一只野骆驼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单独嘅生命嚟噶。喂，我想饮水啫，唔系我特登噶嘛，我点知我有100万个同伴一齐抢你啲水饮咧？咁但系你而家就话我抢晒你啲水，我咪好唔公平？系啊，究竟呢一啲骆驼佢有冇资格喺南澳洲呢笪地方度生存嘅咧？佢有冇资格饮当地嘅水咧？佢有冇资格食当地啲叶咧？如果佢冇资格嘅话，系点解咧？系咪因为你实在数量太多咧？我真系谂起我哋人类历史上面咧嗰啲即系野心家， 我哋睇荷里活嗰啲影片咧，咪成日都会出现嗰啲有啲谂法嘅坏人，佢点解咧又要发明一个大炸弹呢？记唔记得嗰啲桥段通常系讲咩噶？人类实在太多啦，佢哋唔识得好好珍惜我哋嘅地球，我要帮呢个地球咧消灭部分嘅人类啊！咁通常喺睇电影桥段咧，呢啲都系大反派啦，你都系互相制止佢噶，甚至乎你会觉得佢好疯狂啊！呢啲计划咧系唔啱嘅，而啲正派驳斥佢嘅时候咧，通常就会话边个可以决定边个人有资格喺度生存，边个人就要死啊！你唔系上帝啊！咁跟住就会大团圆结局噶啦。不过原来喺呢一个南澳洲杀骆驼事件里面，你就会发觉，咦，我哋咪扮演緊上帝嘅角色囉，我哋决定其实佢係冇资格喺度生存㗎噃。会唔会其实生命嘅价值真係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平等嘅呢？我諗我哋都要喺呢场火里面呢再次检视一下，我哋系用咩标准去衡量每一条，无论系人命啊、动物命啊，究竟数量越多，系咪代表佢对其他人嚟讲就系一个威胁呢？别浪费了这一把火，爱情一旦来临，不要躲。就错过，我的整个世界都是你，你的整个世界就是我。缘分的来实在不容易，何不天天地地在一起？让每个黑夜都有温柔，让每条大街上有彩虹。 二台通识六十秒。 有人会因为想改变运程而去改名，有国家就是为了想给人有一个新的感觉而去改名，讲紧就是荷兰了。荷兰政府宣布由今年一月开始，一律使用官方的正式名称 The Netherlands， 不会再用 Holland 这个名称。讲开 Holland 这个名，原来是荷兰西部两个省份北荷兰和南荷兰的名称，而 The Netherlands 的意思就是指低地，成为了荷兰的正式国名。荷兰政府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将国际上对荷兰的黑板形象，由以往常见的吸食大麻或者是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等，改为凸显荷兰开朗、具创意和包容的面貌。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方舒快为人有未去过荷兰，连他们的银行支票都未用过的曾志豪。 仲有我都其实未去过荷兰，我虽然话去咗唔同嘅地方旅行，因为咧成日觉得啲太发达嘅地方咧，迟啲去都得啦，唔使我趁后生嘅。不过有机会都想去下嘅，好似好好玩咁。有 Chris 梁彦忠 啊，有啊，去过荷兰玩嘅，亦都有见到好多荷兰字嘅荷兰啲英文。荷兰真系都好靓嘅，我去过嘅葵花田。 我以为又嗌嗰个名字又唔嗌嘅。 Show， 快活人， 系有佢啦，系。 系咯系咯，真系好难适应嘅。 啱啊。 我想回应翻咧，头先你咪讲嗰个嘅骆驼嗰件事嘅，喺澳洲呢个都系一个。因为我嗰时读生态学咧， 哦呀， 系啊，嗰阵时都成日讲呢个 问题。我咩呀？即系学人， 表示一种认同同埋想听落去咯。咁又唔啱嘅，你试下讲多次啊！你 想我喺大学嗰时咧读生态学嘅。 哦。差几远啊！我反应唔好噶嘛。 你唔想欧耶 咁啊？哦，因为咁啊，外国人咁啊，你再讲多次啊。 系我喺大学嗰阵读生态学嘅。 Oh really？ Oh yeah！ 嗰个要走音嗰下先似嗰个美国嗰个感觉。系啊，嗰阵时咧成日讲话博啲生态咧，就系讲嗰种平衡。跟住发现咧，翻到嚟香港之后咧， 系 同人倾好多时候咧，即系佢哋会将两个嘅概念 系 即系模糊咗。 系点样？ 就当就要杀咁啊？ 唔系即系保育，我话生态保育咁啦。咁开始佢就哦系咪？ 咪真係保護動物啊？係咪真係愛護動物啊？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兩樣嘢嚟嘅， 係 即係愛護動物就係頭先你講話每一個生命啊，見到佢有咩事， 佢跌落水渠度就要救佢啦。 係啦，佢流浪貓、流浪狗，我哋諗下點樣去救佢啦，唔好消滅生命啦。但係咧，生態嗰件事就唔係話全部嘢都唔死啊嘛。全部嘢都唔死，呢個生態係維持唔到噶嘛。總之即係就係講個 balance 係啦。咁但係嗰個平衡一失去咗嘅時候，係咁咧，有啲人就話唔得，咁我要撥亂反正。係咁就係呢個問題，就係變咗啊，咁係咪由你決定嘅咧？係咁，佢哋都喺嗰度生存啫，啲駱駝。咁但係你要諗翻啲駱駝點嚟㗎？ 係啦，佢本來唔喺嗰度自然嚟㗎嘛。 係啦，邊個帶入嚟㗎？ 係啦， 咪就係啲人搭嚟嘅咯。係 啊， 咁啲人帶咗佢入嚟，咁佢正常啊，好啦，你帶咗入嚟，係 啊，佢 生存啦， 又冇天敵喎，搞到 同埋咧又冇教佢話嗱，你生一百隻好啦，我哋得一百隻行下，佢哋唔識聽喎，你又教佢。係 啦，佢跑得太快又俾唔到嗰個係咯安全帽佢戴喎。 咩問題？係啊，係啦。咁你又唔去搞你搞佢喎？咁跟住話哇，咦你生咗出嚟，我殺你啦！咁 係啦，你帶咗佢嚟都係想你，因為貪佢方便啊，運輸因為澳洲都乾啊嘛。好啦，佢依家喺嗰度好啦，落地生根啦。啊，你又唔滿意佢喎？係 啊。 咁即係其實呢個都係即係嗰個即係人類有時又想做啲嘢，點知又要自己管理翻，跟住就搞到其他物種。 係 啊，咁就真係好麻煩。 多謝你生態學嘅呢一個介紹。 咁佢係啊，佢即係阿星而家介紹嗰本咧，即係講緊嗰啲生態嘅書咧，都好好聽噶。 Oh yeah！ Oh yeah, really? Yeah, 進化學 yeah, 有機會每個月嚟講一本，大家死 你。唔係啊，有趣啊，因為即係我哋即 係我哋都想知道桂花田係點樣變成咁噶嘛？ 係點解經歷咗咁多年嘅人類嘅進化變成咁樣係嘛？係啊，因為咧我再早排咧幾日前咧睇另外一單新聞，又係關呢個澳洲大火。 係 因為其實每日都會講一啲新嘅新聞啦。咁呢度就講話即係要救呢個生態咧，就要射駱駝啦。咁但係咧又見過有時咧喺 Instagram 啊。分享嗰啲片咧，會見到咩？有啲單車手，咁咧佢就喺公路踩下單車，咁有隻樹熊突然走出嚟燒傷咗，咁咧，哎呀，好唔忍心啊！即係就俾啲水佢飲， 係冇錯。 咁咧即係諗住救翻佢咁啦。啊，原來咁樣咧，有機會害死嗰隻樹熊， 又唔得嘅喎， 係啦，又唔得嘅喎。 因為唔知你啲水 O 唔 OK 啊？ 唔係。 即係好似你嗰個理論咁樣，我驚整污糟你隻樹熊， 即係樹熊走埋嚟問你， 即 係 污糟， 係啦， 我污糟， 我啲水我飲過，唔想請你飲啊，咁樣係啦， 即係因為佢應該自救嘅，唔應該有人幫嘅。 因為有單新聞咧，就係話其實原來樹即係又係咁樣啦，有一個朋友咧就係見到有隻樹熊啦喺路邊啊，其實佢輕微燒傷嘅啫，即係佢生命其實就冇話咩威脅嘅，不可能見到佢即係好似有啲 好乾咁樣，即係 係咯，好 dry 咁樣啦，想為咗。为佢饮水啦，攞个水樽咧，就好似我哋平时一支嗰啲。 你考个钱点样喂树熊饮水啊？ 哦，你会点喂咧？ 系啦，真系噶，呢个真系一个学问嚟噶。因为我都衰咗，我睇完之后我都发觉我都会衰啊，如果咁样嘅。 我唔系好 唔系你而家有只树熊喺你面前，嗰个好似阿 Chris 咁样啦。 但我 你要喂水俾佢饮。 我见喺澳洲啲人咧，去澳洲玩咧，都会抱起只树熊嘅。 好，你可以抱起佢 ，B B 咁抱佢啦。咁跟住就係咪應該喂奶咁樣喂你佢 啊？哦，喂奶咁喂， 懷中咁樣，即係好似咁樣上而下咁。 即係你打開件衫喂佢啊？ 仲有冇啊？依家 唔係佢個扮演， 太熱啦。 嗱，醫生講咧，死火山都可以咧變為活火山嘅。 係我意思係扮演啫， 好奇妙嘅。 即係你會都抱住佢， 係咯， 跟住就攞個樽。 即係佢都係野生動物嚟㗎嘛，你唔驚抱起只婆佢搲你咁？ 唔係喎，咁我見佢 係咯，佢都受咗傷，我又唔驚喎。 同埋即係佢應該都冇。 我諗住係咁啩。 佢痛㗎， 係啊。 同埋你見到好似話有啲畫面，我哋都讚㗎嘛，話消防員咧特登攞啲水去喂動物㗎嘛。 係咯， 係 咯。咪就係講緊點喂咯， 就 係抱住佢， 抱住佢咁應該喂佢咯。 即係跟住攞個樽，攞個樽啊，攞個碗定係攞樽定攞碗啦？如果咁樣， 咁梗係攞樽啦，邊有突然間有個碗啊？係 啦，隨身攜帶個碗 係啦。 喂，咁樣澳洲旅行個碗好正常。 就是这样出了事了。 Oh. 系啦，因為 即係你先哪方面出咗事？喂佢飲水出咗事，定係抱住佢喂水飲水又出咗事啊？ 用一個錯誤嘅方法嚟喂佢飲水，就會出咗事。 即係佢係舐舐舐嗰只嚟嘅。 係啦， 好好啊！ 佢係唔係飲飲飲嗰只？ 佢係哇嗰只暴龍啊，劈鬼鬼少少嗰只。 即係佢係 舐舐舐嗰只啊，定係唔唔唔嗰只？ 好儀式啊，係啊。 因為你 你唔知噶嘛？你唔理冇喂翻，同埋即係可能佢有啲金貓貓狗狗係舐舐舐嘅，咁你咪應該就兜水啊！ 但我都會覺得樹茸似係咧，好似可以倒奶俾佢飲咁樣嗰只咯。 因為佢本身嘅嘢好似成日想攬住啲嘢咁，係 啊 係 啊， 覺得好似攬住個奶樽，佢自己會喂自己。係 啊 係 啊，其實 就係諗下咧，因為澳洲本身係一個好乾嘅地方，即係佢會咁勁嘅生火，因為佢乾燥啫。本身就唔係話好多好多水源嘅，而佢咧本身攝取大部分水分咧，都係嚟自佢食嗰啲葉入邊，即係本身嘅習性咧就唔會成日。喺度舐 水嘅， 舐啊！ 哦，即係佢飲水冇，即係佢冇飲水嘅經驗嘅。 唔係或者唔係有大啖飲咯， 係啦，佢係會細細啖呷下咁樣咧，即係可能有個真係可能譬如有個池塘啦，佢就可能烏低身咁樣 舐舐舐， 係啦，舐舐舐，係 啦， 係啦。咁如果呢個時候咧，你諗住喂下佢飲水就喂，唔係喎，佢咁乾燥， 不如 大啖大啖 咁樣 咧，係啦，有機會將啲水入咗佢個肺， 係， 佢就會有呢個呼吸性肺炎。 死咯！ 最近有單新聞 窒息添啊！你咁樣 就係有單新聞咁樣，佢咁樣因為咁而死。 系、 哦、 啊，即系你以为救佢啦， 原来反而害死咗佢。 点知你喂佢饮水，然后佢就死咗。 系啊，即系突然间有大量水入咗佢个身体里面。 即系用我哋人类谂嘅方法咧，即系喂喂佢缺水，梗系大量俾佢饮。 系啊，我都真系错晒，我都 系啊。你 估 你真系嗰啲运动员拍嗰啲广告咧？诶，解渴就乜我都系提水咁样，原来系唔得 嘅。佢话如果你真系要喂佢饮咧，就要俾佢咧。佢话一个方法啫，面朝地下就得噶 啦。系 啦， 佢 就 舐舐舐 啦。系啦，佢中意舐舐舐，就咁样都得噶。系啦，我哋几多次唔要舐舐舐，唔系 要 舐舐舐，唔要咕咕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答问会。他表示，香港去年下半年经历了前所未见的社会动荡，暴力破坏令人震惊，市民渴望社会回复安宁，不认同香港出现警暴问题，认为警队是被妖魔化。民主派议员批评林郑月娥纵容警暴，撕裂社会反而诿过于人，要求他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鞠躬下台。有建制派议员关注2047年之后香港会不会变成一国一制，林郑月娥指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2047年之后都不会变。商界立法会议员林建峰在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上表示，早前有大批商户受到严重破坏，希望政府成立基金或者拨款向商户提供维修补助，并且支付商户三个月的铺租和人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说，政府推出了四轮的纾困措施，财政司司长正是就财政预算案作咨询，希望提供针对性的纾困措施。至于会不会代缴租金和人工，他说纾缓措施适宜以界别行业划分，小型企业更加需要协助，推出措施的时候要审慎。对于议员认为远水不能够近火，林郑月娥认为最能够救近火的是遏止暴力，让商界回复商业活动。他又说，对社会出现前所未见的暴力行为以及冲击不同意见的市民或者商户感到非常痛心，对受损商户致以深切慰问。日本确诊首个新型肺炎患者，为厚生劳动省表示，患者是住在神奈川县的一个三十几岁中国籍男子，他今个月六号从武汉返回日本，十号住院，检查证实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寻日已经康复出院。厚生劳动省话，患者在武汉期间并冇靠近出现多个患者的海鲜市场，估计他可能在当地曾经同患者深入接触。另外，日本政府宣布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立情报联络室，负责协调防疫工作。中美两国在华盛顿正式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出席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双方合力纠正过去的错误，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非常好的朋友，自己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到访中国。特朗普提到，中国已经承诺采取行动打击盗版，又说有信心美国农民能够满足中国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

如果你遇到任何嘅难题，唔知点样解决，只要打呢个电话号码，我一定可以收费咁帮到你。嗱，我嘅客人话嚟就嚟啦。Come on 入嚟啦！ 你好啊，你就系爱情度桥王曾 Sir？ 冇错，成间屋得我一个啫。咁请问你系？ 我系 Alan 啊。 Alan， 有缘相聚，请坐。有咩可以帮到你？帮到你？帮到你咧？ 我中意咗个女仔。 好啊， 我想向佢求婚。 Good。 不过佢出咗一个好难嘅问题俾我解决。 No problem， 冇难题就唔使揾我啦。要礼金定系要楼咧？ 嗯，两样都唔系 哦，咁我明啦，佢一定系想搞个过百万童话嘅婚礼啦。 都唔系，佢要我攞住只戒指去佢公司，当住佢班同事面前向佢求婚啊。 Hey， 你唔系玩我系嘛？呢个要求好正常啫，求婚你唔系怕丑系嘛？ 不过咧，佢喺工地做嘢噶。 咁又点咧？ 我细细个嗰阵咧，我阿妈同我算过命啊，话我条命同有关动土嘅嘢相克啊，一定唔可以入工地，如果唔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啊。 咁样啊，唔怕，你过两日再嚟，带多两张信用卡，因为呢个系大嘢嚟噶，我一定会帮你谂个更加大嘅方法解决佢，解决佢。 曾 Sir。又是我啊 ！Hello， 曾 Sir。 诶，点解你带埋工人上嚟我呢度嘅？你今日上嚟做咩嘅 ，Alan？ 呢个系边个嚟噶？Sorry， 莫非呢个就系 Alan 你口中嘅女朋友？ 系，好快太太啦。 哦， 曾 Sir 啊，甜甜咧，佢话自己喺工地做嘢，都想知道多啲关于工地嘅安全守则啊。 Alan 咩？咩系我自己话嘅咩？ OK， 得，系入嚟先坐，我费事惊人望到你咁样影响我生意，系坐低先。我问下你哋先，你哋进入工地之前，你知唔知首先要带啲乜嘅咧？ 我知嘅，要带一扎花同埋戒指。 花同戒指？ 系啊，你唔知佢要向我求婚，咁梗系要带花同埋戒指。戒指要起码要两卡或以上，知唔知道 ，Alan？ 知，我会准备噶啦。 嗯， 最紧要你开心。 我一定开心。 你哋工地嘅两卡系咪讲两卡车吓？Alan 啊，我唔系讲紧你入工地啊，我系讲紧其他人，系所有人入工地要带啲咩啊？ 呢层我都知嘅。我喺工地做嘢噶嘛，系要佩戴富有帽带嘅安全帽，好似我揾到 Alan 咁呢啲男人咁有安全感嘅安全帽。 Alan 成日洗手间喺嗰边，如果你身体不适，你自便啦吓。 佢唔系呕，佢笑啊。 啊唔系，我闻到佢阵味，佢应该饮咗威士忌比较多啲。 佢喺心里面系。 OK， 系啦，我就饮伍加皮嘅。我同你讲啊，任何人士一进入工地范围，首先都要佩戴合适而附有帽带嘅安全帽。帽带可以将安全帽戴稳喺你嘅头部，唔会咁容易甩落嚟嘅。 冇错啦。 讲正经啲啦， 要认真少少， 系你头先话冇错啲咩啊 ？Alan， 冇错， 你冷静啲 ，OK， 你捉住我只手， 好， 佢咁样就讲唔到嘢 咗啦， 系 啦， 系 啦， 你放过佢， 乖啦， 冇错啦，佩戴咗附有帽带嘅安全帽咧，万一工地里面真系有物料堕下，都可以防止打伤头或者减低头部受伤嘅程度。同埋记得，所有安全帽一定要符合国际标准，仲要啱 size， 过大太窄都唔得噶。 Alan。为什么你会对这个安全帽这么有兴趣和这么有认识，其实你是不是对其他安全 当然啦，你 是安全帽啦，应该是不是呢？ 你是连 size 过大太窄都不得。 我想这位工友 做足功课， 你应该穿什么衫都太窄了，是不是？ 这位朋友你什么意思？ 你不要这么说甜甜。 你继续吧。 他开始投入我这里了。 是啦。 做得好。 不如你喝多杯威士忌先。 他现在喝了。 是 有什么想提问？ 甜甜你都知道啦，你要我在你公司求婚嘛，我真的要做定一些资料搜集的啦。 你真系好，我真系可以终生托付于你。 其实你要去求婚嗰日，诶、哎，我公司有几个面具，我可以借俾你戴嘅，真系啊！ 你冇面见人咩？ 啊，唔系，第二条问题啦。 阿曾 Sir， 要防止工地嘅物料下堕，打造无辜嘅工友或者途人，譬如你老公就系属于无辜噶啦。有啲咩方法可以防止呢？吓？ 佢真 系 好无辜噶，佢有一次，诶、哎，唔系我答翻你题目先，诶、 边次啊？ 要张贴告示，诶、叫人唔好行埋佢附近嗰度。啊，但系我可以话俾 Alan 听，我可以行近你侧边嘅。 行近好啦，唔好行埋啊！ 行埋啲嘢， 即系唔好行咁埋啊！ 当然唔可以同你行埋， 就比较谴责嘅。 哦 ，OK。 嗱，我话你听啊，如果工地里面有高空工作进行紧嘅时候咧，必须要用啲方法提醒啊 ，Alan 提醒啊，地面工作啲工友远离。有机会远离有物料下到嘅范围。 做乜你好似嗌口号咁嘅曾 Sir？ 啊冇，系文字上嗰啲叫做 highlight 咗佢。 我哋都有三个人，你唔想咁大声，我哋斯文人嚟噶嘛， 仲有冇其他咧吓？ 其实我都有睇过噶，要防止物料下堕咧，工地负责人咧应该叫啲工友要将物料扎好同埋搭好。 有扎好噶。 嗯，系啦，乖啦。咁同时咧，亦都要放喺安全稳固嘅地方，唔好放喺楼边或者窗边呢一类容易下堕嘅地方啊。 嗯，系啊， 啱嘅， 好紧噶啦，已经 头发啦 嘛，啊、 头发啦嘛，你唔使扎咁紧嘅，都冇乜样条啦，你已经真系。啊，田小姐嗬， 吓系啊。 咁、啊、既然你一直都喺地盘嗰啲工地翻工，咁你应该对呢啲基本安全守则好有认识啦。你仲谂唔谂到啲咩其他嘅方法咁样吓？ 嗯，即系你问得啱啦，因为我真系喺工地做工嘅。等我话你知，你细心聆听下。喺工地咧，要预防物件下堕嘅时候咧，可以喺工地又或者建筑物啊架设一个咧合适高度嘅挡板啦。你知唔知咩叫挡板啊？挡住你嗰啲咧系啦，系啦，斜栏啦，知唔知咩叫斜栏啦？斜斜地嗰啲，哎呀，或者系围网嘅，系啊，网住我嘅心爱嘅人啦，呢啲措施都好有效噶。你见到我闹到 Alan 翻嚟啦，嗬？ 睇睇得出，睇得出，我系睇唔出 Alan 咁容易束手就擒啫，真系啊 ，Alan 啊， 系啊，你未睇佢把声厚厚地，其实佢人， 你女朋友真系识啲嘢噶 ，Alan 啊，曾 Sir， 其实甜甜咧好多优点噶， 多谢你， 慢慢你就会知噶啦。 哦，唔使客气啦，我觉得你已经可以即时知道佢嘅优点，你自己叹啦，慢慢。 Alan 啊，我知道我叻嘅，但你唔使成日喺人哋面前，我怕丑噶嘛，嚟赞我咁啊，不如我哋讲翻啲好正经、好正经、好正经嘅事啊。 OK， 正经嘢系就咁样嘅吓，就 Alan， 当你入到工地咧。有一个地方你尽量不要停留，你知不知道在哪里？ 我梗系知啦，就是有靓女的地方。不过，放心，佢已经企喺我隔篱啦，很安全的、系点啊？ 错啊！ 咩错？ 我知道我知 道。你知啲咩啊？ 在有物件下堕危机的地方咧，工友咧真系唔应该停留喺嗰度嘅。 系啊，我望住你企喺佢隔篱，我觉得好下代啊，真系。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啊，工友或者途人如果发现有物料下堕嘅危机，都应该马上通知管工友或者负责人啊。 嗯，你真系讲得好好啊，曾 Sir， 估唔到你系一个爱情专家，但系对于工地嘅嘢都咁认识啊。不过咁样啊，其实我哋讲咗咁耐，系咪应该可以讲翻？求婚嗰件事啦，嗬、 啊， 都好心急咩啊？ 仲讲求婚啊？ 吓、啊，我哋唔系呢度讲求婚噶、 哦。我谂住今日净系讲工地预防遭物件下堕撞击嘅安全守则啫。咁呢度已经系一张账单嚟噶啦，俾咗钱先噶。 唔紧要，钱事少啊，系讲翻求婚事件事大啊。 咁求婚嗰件事咧，我亦都就写低咗咧，摆落呢个锦囊里边、啊。就 Alan， 你翻屋企自己睇啦，自己睇啊。 唔系，即系咁样嘅，唔好啦，我好心急嘅。 喂喂， 俾 Alan 睇啫，你睇先。 喂， 我建议你揾个第二个 agent 系咪啊？吓？ 记住，高空堕物，意外而生，指引跟足，切勿操心。我是 Alan 布志伦。 另外，如果有任何咧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之論啊，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嚇，咁啊，成日都話咧，飲多兩杯之後咧，可能哎呀，即係就會咧意亂情迷啊，眼啊蒙啊，睇啲嘢咧咩都靚啲啦，咁樣係啦，係啦，係啦，咩都會覺得好睇啲啦，咁樣你覺得自己咧有冇呢種叫做假眼花嘅症狀咧？ 假眼花係症狀，即係短暫嘅眼花之後會 清 翻嘅。 係啦，其實應該咁講。 假老花可能会更加会贴切啲。 假老嗱，但系起码知道老花系点样啦。 系啦， 阿 Chris 肯定唔知系咩啦。 即系要知道真老花系咩，你先知道咩叫假老花。 老花即系唔系老花，应该就系话当你睇近嘢嘅时候，你睇唔到， 摆到好远咁样。 系啦系啦，咁好多人都话咧接受唔到咧自己咧即系身体变化嘅其中一个特征咧，就系明明皮肤仲系好光滑啦，因为你近啲做 facial 咩都得噶嘛，仲挨到啲噶嘛，头发仲好多啦，身形咩样样都好啦。佢话但系咧唯一接受唔到咧就系当人哋递份文件俾佢嘅时候就话：老细唔该你签个名啦。佢话等阵先啊，除咗眼镜，哦，好啦好啦好啦。佢话咧试过有啲 friend 咧做咗呢个动作咧，佢话真系觉得自己形象完全破灭咗啊。系啊，无论你着几靓嘅名牌，几咁潮嘅所有服饰都好啦，你只要一做呢个动作咧，佢就哇大佬唔系嘛，咁老嘅真系。 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叫做初老嘅先兆嚟噶嘛。 系啊， 系 啊，好大件事噶嘛， 因为冇得避噶嘛，冇得呃嘅。 咁但系咧，咩叫做假老花咧？即系话可能你只系得个廿零岁，譬如阿 Chris 咁样咧，佢会唔会有某啲情况之下咧，佢都会假老花咧？你都会突然间睇近就睇唔到咧咁样。 我试过。好似又唔系特别近远，总之咧有时唔知点解嘅， 封唔到咯， 系啊， 聚焦唔到， 系啦，成日喺度勾封咁样咯， 发紧梦咯，即系。 佢话咧有个方法咧，佢话日本就做咗个调查，因为佢话咧原来呢啲假老花咧，佢话十个有九个咧，即系如果你系觉得你明明系后生嘅，你未去到即系起码过咗三十几岁呢个年纪啦， 系啦， 但系点解你会觉得自己即系有阵时封嘢睇唔到咧？佢话同你嗰个智能电话有关嘅。即系玩得多， 即系望得太耐， 望得太耐，系啦，嗱个原理咧，开一间先解释。咁但系佢话喂，咁我究竟有冇假老花咧？有冇呢种叫做智慧型手机之下的假老花后群症咧？咁样 系， 好简单啫，你攞张银纸出嚟，系啦，你而家即刻可以攞张银纸出嚟咧。我哋香港嗰啲银纸应该都有嘅，就咧揾一个咧叫做最细嗰只字，譬如咧 最细嗰只字， 系啦，最细嗰只字，譬如你而家有张100蚊啦， 系啊， 你最细应该系边行字咧？如果系 嘅，最细咪个银。银行个名咯， 银行个名系咪啊？你咪应该 有个好细个名 啊，系或者个 number 都得，你个唔知咩 AK1475嗰啲咁嘅东西咧。佢话咧嗱，佢话做个实验系点样咧？嗱，各位听众，如果你而家攞住张银纸得嘅，廿蚊、十蚊咩都得嘅。佢话咧，你拎住张银纸出嚟先，咁然后咧，究竟要做啲咩咧？佢就话咧，你就要望住钞票上面咧一啲细字，细嘅字，咁所以你汇丰渣打咩都好啦。佢话你先 fold 喺嗰行细字度，好啦。敷完之后呢，佢就话呢，你即刻就望住呢大概有两三公尺咁远嘅一啲譬如话时钟咁嘅物体，譬如而家阿 Chris 呢望完嗰个银纸之后呢，就要望一望可能我哋后面呢嗰个钟，咁呢就持续五秒钟嘅，你自己望住佢五秒钟啦，五四。 即係我望完咗银纸望五秒，一定係望完银纸之后望个钟望五 秒。先望咗银纸，你敷到嗰个细字先，我哋重新嚟过啦，望到细字先， 系 你望到未？ 望到啦。 望到啦嘛，好啦，望完之后而家请你抬头。求其揾个两三公尺远嘅东西就望个钟啦，望五秒，嗱，一、二、三、四、五，然后即刻望翻银纸嗰行字，敷唔敷到？ 敷到， 即刻敷到啊！哦，咁恭喜啦！ 敷到啊！ 唔系咁， 明明蒙晒嘅，敷到， 系啦， 敷到啊，敷到。 佢话恭喜你啦，佢话因为如果你有呢个步骤完成到嘅话咧，你起码。都系一个正常嘅，因为一秒之内咧，马上可以咧对照翻 转到嗰个 系啦。佢话因为咧，原来你就由细望咗大，再由大望翻细，甚至乎唔系大细啊，应该系咧近系啦，近嘅细微事物，同埋即刻望一个远嘅咧。佢话原来你可以咧即刻咧 zoom in zoom out zoom in zoom out 咁样咧。佢话就起码证明咧你嘅视力咧系正常。佢话因为真系有啲朋友咧，佢会三秒。起碼要用咧一至三秒咧，佢唔係可以即刻咧我望完咁細嘅字之後望一望遠，即刻 fold 到咧。佢話原來嗰啲已經算係有呢個智慧型手機老花嘅先兆啦。 即係嗰個眼部嘅肌肉咧唔夠快，調節唔切，咁啊拉唔切嗰個晶片嘅時候咧，哎呀你用咁就 係啦。佢話試過有嘉賓咧，即係佢哋日本啲人喺度測試嘅時候咧，最高紀錄咧係試過要用13.94秒。 即系佢真系完全勾封咗啊！之后再翻嚟望细嘢先，用咗十几秒先睇翻嗰行字。 系啊，我想话我有试过类似噶，有时咧你唔知 系咪因为强光灯啊，因为你拍嘢 啊嘛。 又唔一定系灯光，可能系都系。 唔系一样。 你突然间望一望之后咧，你突然间想望翻眼前，因为我都花花地嘅咁样咧。 系蒙嘅，唔系花嘅。 系啊，你会觉得好似系重影啊，即系总之个搭搭唔正咁样嘅。咁跟住可能你眯埋眼咧，再擘翻开。 啲念力。 系啦、 啊。精神。 有啲念力就得嘅。佢话原来呢个就真系咧智慧型老化。 哦。 系啊。 即系叫假老化啦。 系啊。 咁因为你系即系年轻人啊嘛，十嗰啲老花未有咁快揾你。 系啊。同埋佢好夸张，佢喺街头度咧做测试咧，全部都系揾嗰啲咧廿岁至三十岁中间。 啱啦 ，Chris。 系啦， 啱啱。 不过佢哋就夸张啲，因为咧有啲被访者咧就话每日会碌手机七个钟或以上。 咁又真係耐一啲嘅。 我嗰个諗緊咪因为有时你搭车又碌下咩做节目又碌下其实我可能都有七个钟我未。 但你打散㗎嘛。 打散。 佢嗰啲系咪讲緊连戏即係都用咗好几个钟、 我諗又冇人会连续七个钟我高个头嘅。 係 啦但你拉匀嚟计呢如果你有咁多时间呢佢话喺佢访问咗三十个呢啲路人啦佢话啱啱我有一半呢真係要用三秒或以上先 fold 得到。返嚟即係话大家都好容易会有呢个呢叫智慧型老花。花嘅先兆啦，已经。 咁但系问题系，但呢个系因为长期睇咗手机多啦。但系呢个症状系，我意思话即系开始严重啊，要注视啊，定系话都 要注视啦，要注视啦。咁同埋咧，嗱，当然咧，权威啲咧，权威啲你要揾视光师啦。但系如果咧，根据佢哋节目组咧，都揾到佢哋嘅嗰啲即系视光嘅建议咧，佢好得意噶。佢话譬如如果本来你戴 con 嘅，或者你戴近视镜嘅话咧，佢话你唔使除嘅，你就配一副老花镜。直接咧就直接摆上面度，好似你睇嗰啲 3D 电影咁样。咁然后咧望住头先两三公尺远嘅地方望五分钟，就算蒙查查咧都唔好理佢。由你望先，望完五分钟之后咧，佢话每日都做呢个练习，每次五分钟，连续做十日。佢话咧咁你加咗副系啦，佢话跟住你除咗啲副老花镜之后咧，再望头先嗰个银纸嘅测试咧。成功地咧，由本来可能要几秒先 fold 到咧，变成唔使一秒， 哦、 真系有改善喎。 做运动咁样，不如练一练啲远近嘅。 但系就要加副即系老花镜喺你本身嘅近视镜度咯，真系、真系噶，对嗰个仪容咧，同埋对呃自己嚟讲咧，老花真系个好严重嘅挑战嚟噶。 我唔想块面对啊， 听日见啦， 拜拜。